特朗普白宫记者会赞扬方案获得通过，说很多国民正在承受巨大的经济挑战，方案将会令数以百万计工人得到帮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59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219.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8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98.3，跌6.2；新上市的康丰生物系报23.95，腾讯控股409元，跌2.6；京信通讯3.17，跌2.8；中国平安76.75，跌1.3；金蝶国际11.6，跌7.6；金山软件26.25，跌1.8；友邦保险69.5，跌0.5。中国燃气25.1升1.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72，瑞士法郎7.936，澳元4.926，加元5.508，新西兰元4.645，欧元8.3475，每百元对港元7.2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7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8点。跌160点，港金现价报15,9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3.89美元，卖出1,72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港岛香岛道去返浅水湾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Monkey Business Pasha Voice、Underdog Alicia Keys、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你讲啊，你揀边个啊？到底你揀佢定揀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揀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直播室桂花田，早晨家居天台黄耀祖， 早晨精神爽利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点 解佢有精神爽利我冇噶？你冇礼貌， 唔系啊，因为 佢等你讲埋个礼貌者先啊嘛。 系系系， 好啊好啊。咁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水嘅听众。当然今日仲要同所有 DSE 嘅考生讲声早晨啊，虽然佢哋应该考紧试 啦，系啊系啊，考紧 冇错，系啊。 哎呀，冇点解话佢精神爽利？因为他又来了嘛，因为他已经做这个 family man 嘛、哦、所以呢他是一个尽责的爸爸尽责的老公来的嘛，所以呢昨天开完会之后他一样是没有机会时间写稿的时候，他又是今早凌晨才睡呢，还是什么呢、 啊、我现在个样几精神啊，五点睡今早 给你四个字回光返 照 都 OK 了，我就比较精神爽利他咯， 是诅咒来 的，但是 你不抵得就是什么呢，我就算这样啊，我的面子现在皮肤啊，滑过你啊！ 哦，都系好，你可以包庇。 都系 观 点与角度嚟嘅啫，我几廿年敷 mask 嗰啲咧嘅累积咗喺度，唔错嘅 ，OK 嘅。 你靠呢啲啦，但系佢靠真系戴呢个口罩嚟。 我啲口罩我都帮到，我都敷 mask 啦， 我都敷 mask 噶，真系。同埋我最开心系咩咧？我今日咧又着得翻我呢件衫啦。 因为瘦咗定系咩啊？ 唔系，因为呢件衫咧，我诶各位听众你冇机会见到啦。我记得呢件咧系一件扮日本棒球褛嘅嗰啲，即系嗰啲咁嘅间条衫咧。 系啦系 啦。佢系其实 size 比较细嘅，当年我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啱啱好嘅啫，所以我而家每次一仲系着得到佢咧，我就会感觉上就系佢话俾我听，耶，仲 keep 到啊 ，keep 到年轻 ，keep 住 shape 到个身体咁样。 你减肥好似话， 啊系啊，我有好勤力咁做啊。 哦， 我嗰个又 sit 又 up 嗰个咧，即系唔系净系斋 up， 系 sit up。哇，好啊，真系！ 但我又想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咧，因为我一个视像见到咧，嗱，佢话着嗰啲棒球褛咧，我目测咧佢有七粒纽嘅，咁但系咧， 我扣晒啊，系啊， 时装嘅角度，佢个触觉好特别，佢扣咗第三同埋第六粒纽咧， 哦，甩咗， 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时装嘅触觉咧 ？sorry， 冇咁快 啊，突然间系爆机啫， 系啊系啊，爆腹啊， 爆纽咯， 爆腹啊，真系，唉，唔系啦，喂各位DSE 考生咧都要加个油打个气，我哋知道咧今日我哋。亦都有位妈妈咧，好在就佢个仔又唔系今日开始嘅， 因为今日第一日咧应该系视觉艺术科嘅， 系啊，系啦， 佢个仔就喺佢屋企就决定放弃考呢科嘅， 系因为佢屋企平时冇任何视觉艺术嘅， 得视觉享受啫， 系啦， 全部立体啊， 系啊，真系 科啦咁样咯， 系啊，咁点解你个仔就诶听日 听日考 cam 系 啦， 礼拜六开考 系啦，礼拜六开考， 咁佢考 cam 佢有冇听我哋早嗰日嘅停课不停学啊？ 我哋咁好嘅 cam 嘅知识嗰个 H2O， 我唔信成份卷冇 H2O， 系咯，帮唔帮到佢啊？咁样 啊 ，OK 嘅。喂，其实咧，因为即系佢哋咧都阿仔琴日举讲咗个例子，佢话阿妈即系咁样啊。我话你心情点啊？佢好忐都冇话忐忑呢个字嘅，梗系考咗佢好啦咁。咁跟住佢话，但系一话咁，但系会唔会即系觉得好泄气啊？咁样 好泄气， 即 等 拖長咗，係 啊， 佢話都會係嘅。佢話明明你準備跑一百噶嘛，但你而家延長咗，當佢即係跑二百，咁你又要再嚟適應過你嘅身體啊，先可以衝到去咁話咁。 哦， 咁 OK 啦，唔緊要啦，我話都要考去好。 但呢個比喻你應該唔明㗎。你无论一百同二百，你都系冇跑过噶，系啦，佢都系行。 佢讲完俾我听，我记住咁算啦。 米得咯，点解要跑一百米啫？我都唔明你哋讲咩。 你个仔应该就翻嚟咧，就话阿妈，即系咧本来咧就你同阿祖打牌咧就好快摸到下一张嘅，而家加咗豪仔叔叔嚟， 系啦， 佢就喺度谂啊，不如呢张牌系点咧？跟住等下咧，你又发晒毛啊？点啊？扑牌打唔打噶你？ 呢个系一个好好教育嚟噶， 系啊， 俾你个仔知咧，话俾我哋嘅考生知咧，凡事都会尽唔尽如人意嘅，我哋明明我同阿天，我哋大家 就好顺嘅，系啦， 咁好，硬系有一啲咁样嘅猪队友，好似阿豪仔咁样， 喺度拖垮系嘛， 拖慢晒所有进度，实有啲咁嘅人噶。 嗱，你呢句总结得好好啦， 系啊， 猪队友同埋拖慢进度。嗱，而家我哋全 有啲咁嘅人啊， 系啦，我哋而家全港每一日咧，其实就及住咧嗰个疫情嘅进度咧，我哋总系希望咧就系，哇，今日零确诊，听日就算真系有嘅，可唔可以都系譬如话有源头有落。有外地啊，知道咩事嘅 ，hold 住 啦。咁如果 就算系外地嗰啲咧，新增个案都唔关我哋事啊嘛，叫做 系啦系啦。咁就算你话真系有新增个案，咁佢固然佢梗系不幸啦。咁我哋最希望嘅都系佢应该做晒所有佢可以做嘅防疫嘅措施。但系如果最后都不幸俾病毒感染嘅，咁就唯有全力去救援噶嘛。 最主要就系希望唔可以有本地嘅感染个案出现啊嘛。 同埋我哋唔希望咧再有系嗰种叫做咩猪队友式嘅感染啊，即系例如早排嗰啲，譬如话酒吧嗰啲咧，你会觉得喂唔好啦，你咁样。但琴日嗰单咧，即系嗱，开头你听到就话啊，其中有一个咧就 系 同呢个英美输入个案有关啦，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咁冇辦法啦！你嗰陣時喺外邊，你都唔想噶，你都翻到嚟，佢仲要係乖乖地家居隔離咗嘅噃。咁、可能你都會覺得情有可原嘅。啊，但係點知睇多兩下個新聞詳情介紹之後，你真係冇辦法啦！真係 Captain 啊，唔係 Captain 啊 ，Team Mate Pick。 系啊， 猪队友， 我好想即系小心讲嘢啊！ 系啊， 我真系 好 啊，你唔识 想咧，将佢嗰个 行程表啊， 行程表同大家 好丰富噶，真系好啊！你 三月廿四号咧，呢一位58岁嘅男子咧就由美国翻到嚟香港，并且开始咗家居检疫，咁呢一点做得好好啊，系咪？ 冇错。 两日之后，3月26号，佢已经咧曾经试过有咳嗽啦，失去嗅觉啦，但系。佢冇通知衛生署 啊！美國都有啊， 係啦， 跟住到4月6号，其實又隔多咗一段時間，佢咧就完成咗呢個14日嘅強制檢疫啦。所以咧，可能就係因為咁，佢4月7号咧，佢就去翻去中環嗰、那個翻工嘅辦公室嗰度咧，翻過工啦。而其實佢曾經試過唔舒服噶嘛，佢冇去睇醫生，冇通知衛生署。但去到呢個4月9号嘅時候，佢去咗牙醫診所度剝牙喎、 哦。中環萬邦行， 即係話佢由3月26号開始有呢個叫咳嗽同埋 冇味 覺，同埋係啦冇味覺嘅時候咧，直至到去。佢又4月7号去翻工，跟住两日之后仲要 去 睇 牙，仲要系咩咧？ 都好多日子下啦吓嗰度。 仲要系佢对自己其实嘅身体咧，佢系注意嘅。 嗯， 因为去到21号嘅时候，佢甚至乎去咗一间个酒店，而家要讲俾人听啊，因为咧呢个系叫疫症去过嘅地方嘛。文华理发店， 东方酒店嘅理发店 系啦，喺嗰度剪头发。嗱，先唔好讲嗰间理发店先，你睇佢个行程。几咁多姿多彩，充满咗人生嘅快乐。 其实我觉得这个行程最后嗰一点理发仲要讲多一点嘅，因为佢系先去理发，跟住就去私家医生度 系啦，先测试， 跟住就呈阳性。其实两样嘢调翻转嚟做都可以啊，系咪啊 ？No， 我只中个仪容啊， 因为要去见医生。 我见医生之前，梗系啦，我有礼貌啊嘛，我要收咗蝙蝠，我先至过去嗰度睇医生啊嘛。 成件事有啊， 惨啦！你话如果调转就好好地啦。 检疫系3月24号，到佢去咗咁多唔同嘅。 地方確診是4月21号。 真係呀，成个月啦。 係呀，咁唔係嗱，佢喺屋企里面呢就冇事嘅。而家啲人计呢就话大佬佢家居隔离令完咗之后出嚟。 所以 有成十几日。 係呀，4月7 号。有成十几日呢就有。 是冇事嘅，因为虽然佢只係一个人独居啦，但佢呢喺咪住嗰啲呢服务式嘅住宅啊，佢曾经呢有三位嘅朋友入过佢间屋度清洁，而家呢係属于密切接触者。 哎呀惨啦。 呢度有嘅话咪真係哇惹人囉，真係。 嗱、 哎、 所以 唔該晒嘅，其实点解会咁嘅呢？ 我哋使唔使又要再喺度呼吁多一次呢？ 係咩啊， 其实家居强制隔离嘅意思呢唔係淨係话你个人喺嗰度沤足14日 就 走得。 唔出街唔 係。唔係淨係唔出街就算数，而话呢喂。想睇下你究竟有冇病征，你有冇唔舒服，有冇发病。如果有嘅话呢，麻烦你又通知卫 生 署，通知政府，就唔係话喂你话家居隔离，我咪乖乖啲14日唔出囉。哇，但其实呢就发冷汗啊，头晕啊，眼花呕啊，咩都冇晒，你都唔同人讲。咁你知啦，而家嗰个政府嗰个所谓14日隔离呢，佢主要就係睇下你有冇走咗去㗎咋嘛。佢又唔会日日上嚟同你量体温㗎，好似又。咁 应该唔会量体温嘅，但应该有啲嘢係需要回报。 但其实佢有打电话问㗎嘛，因为卫生署佢哋都话呢可能定时定候咁样。 但而家最新系点唔知，我之前有朋友试过要家居隔离呢，即係由外地返到嚟香港呢，每一日呢卫生署佢哋都。 打电话问囉。 係啦，或者个 video call。 係 啦，会打俾佢嘅。咁虽然呢每一日卫生署即系联络佢嗰个朋友未必系同一个人嚟。 系， 你有嘢都应该要上报啊，系咪？ 同埋最惨系咧，嗱，可能佢冇发烧啊嘛， 嗯、 但系咧，就算卫生署点问咧，佢都好难问，先生。橙咩味噶？你知唔知橙咩味噶？ 其实应该问多句，你而家学 有 即系冇 味啊？ 冇发烧啫，但系有冇嗰啲味觉嗅觉嗰、那个嗰、那个精神啊？系 啦， 系咪？ 咁就用翻我哋广东话嗰句俗语啦，睬你咧就 系 啦，就会有个 taste 嘅。咁即系佢而家冇啊嘛，佢而家睬完你之后就发觉冇啊嘛。 问题佢真系去咗好多地方嘅时候咧，嗰啲真系 嗰啲嗱，嗰啲铺头而家咧。除了担心他们员工健康，其实生意上都多谢你。 喂，真的、啊、 他第一时间就要删步 先。刚刚今天听到我先听那个风烟风烟说讲理发店那些发型师是没有，因为很多都是 freelance， 是没有受到这个那个叫做抗疫基金的支持的嘛，他们。那现在重大件事啦，他整一个，如果那间 失个靓发 那个铺头有人有事的话、 啊、 我不知道其他那些会不会牵连翻。 我见到今天其实即系报纸咧，买呢单新闻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其中一个小型焦点咧，都系介绍啊呢间理发店咩名堂嘅咧，即系佢系啦，嗱，即系好在咧，我知佢呢个小资料咧就为我呢啲人而设嘅，因为我唔知啊，我见到话乜咁得意嘅，原来咧去酒店里边咧，除咗饮饮食食啊住之外咧，有理发店嘅，我仲要见到张相影出嚟咧，好似直情系一间咧，即系好大嘅套房咧，直情个发型师就喺里边剪头发咁样嘅，真系。 即系 VIP 嘅，系啊， 好多都有噶， 好多都有嘅。我都话落佢啲衫， 佢呢间以复古做主打咯。 佢点解会有咧？因为好多时咧，嗰啲外地嘅宾客咧嚟到香港开会议嘅时候咧，咁佢都要出席夜晚嗰个宴会嘅时候咧，咁佢 个靓发系嘛？ 都要梳个靓发，譬如女士们啊、男士们都可能要噶嘛。咁所以就喺酒店里面有埋 salon， 系好多都有嘅。 嗱，所以头先我即刻攞翻过嚟比拼医院里边嘅 salon， 你有见过未啊？ 系啦，呢医院 嗱你哋唔识啦， 我又唔知道， 所以都系我呢个永远荣誉病人顾问，因为我试过去喺九龙城嗰间嘅医院咧，嗰间私家医院咧，即系喺佛兰西嗰间医院啊，佢里边系有呢一个嘅发廊服务嘅，因为佢唔知一楼定二楼咧， 医院有啊， 系啊，医院有， 真系唔知 道，好好笑噶，我见到我点解有剪头发嘅？佢直情係有埋呢一個嘅服務喺裏面嘅，咁我唯有估呢就係有啲人一係就喺嗰度療養啊， 或者生完 BB 嗰啲，係 啦， 喂，可能嗰度有 似係咁樣 升咧，成日大家都有個疑問噶嘛，啊佢生完個仔咧，首先佢個身形好似冇曬過啦， 你有冇生 過靚髮啊？個頭髮咁靚， 係啊， 可能就係咁啊， 高嘅咁係咪？ 同埋仲有一個地方咧，以前我就敢去嘅，而家就梗係唔敢推薦你去嗰度地方啦。 Hello K 啊！ 警署里面有剪头发噶， 哦系啊有啊， 系啊 会有剪头发， 因为有方面就好好多时候好似你咁 skinhead 噶嘛， 但系街客都入得去剪噶， 系啊 系啊，我试过一次嗰时读紧中学咧，就 嗱咸丰年啊讲紧啊， 系我中学啊嘛， 十年前 系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呢啲服务啦，嗰阵时我仲要去嗰间系咩太子嗰间警署， 哦、 哇嗰阵时仲要几叻啊，带女同学一起去啊。 可以有人肯跟你去啊？ 系啊，想当年咯，中学嘅时候， 即系佢冇听过妈妈讲嗰啲咩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 哦，即系同我无关嘅。唔系因为得意啊嘛，同佢讲咧就话，诶嗰阵时仲可以喺警署里边咧有 canteen 可以食饭， 系。 咁然后就有得剪头发。咁啊第一次听咧，个女仔佢话真噶，可以喺警署里边做呢啲日常生活嘅嘢咧，跟住话吓跟落嚟啦咁样，哇几威风啊！ 但系冇成功到冇即系追到个女仔。 你而家冇啦。 呢啲就正所谓驱往矣啦，系咪先啦？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 起码几十年前佢做过，我哋都冇做过。 咁又系， 我净系喺嗰度食嘢啫。 而家先至知。 系啊，嗱，所以我哋又发掘到多几个呢啲洗剪吹嘅地方咧。不过我谂都系要奉劝你一句，你有唔舒服嘅时候咧，你可以先睇咗医生先嘅。如果佢成个过程你睇 翻，倒翻转， 佢倒翻转睇完医生之后， 第一日行出门口你系睇医生嘅， 咁你起码唔使令到。多间铺头而家要为咗你暂停营业，仲要再清洁啊！啦，唯有。 长遮或短叹，或者不可给你算。谁若试过恋爱，都必失过恋。刘海或卷发，热水风筒铰剪，平复过去方法，却是能自选。如果不可改变面型，就换个新发型，能像那色英丽，叫做年轻壮了，便洗一洗。你还年几世，从抹眼泪与污泥，没法可证实，心痛便剪一剪那条情感线，无谓薄着挂牵，要看前面。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越去拨越凌乱，将你烦恼丝一次角色已可改变。谁也有种责任，好好打你自己。谁说你可嫌弃，嫌弃自己？湿了便吹。由他去，留下眼泪献给谁？谁要这点水分如合洗剪吹？我们成长里寻伴侣换发色，各有兴趣。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获益都算不浅。剪个头发变出新人，前事不用怨。期盼理想对象邂逅在前面，寻到爱恋之前还未有渐退的发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9号星期三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率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係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嘅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嘅留言就有机会喺4月29号上午9至10俾主持读出㗎啦。 多謝曬胡世傑。 我哋咁話真係好耐冇聽佢把聲啦，同埋呢個聲音啦。 我哋一個綠袖子咧，好想咧剪一啲綠色嘅袖子咧， 喺度飛嘅山 啦。但係你聽唔聽得出呢個 trailer 另一個花彩蛋彩蛋？ 係 啊，拍仔咯， 找重點，冇袖子啊 嘛， 冇袖子啊， 冇袖子， 綠咩袖子啊咁樣？ 綠咩袖子真係好啦。但係個重點係咩咧？就希望大家咧為呢個 DSE 考生啊打打氣嘅。 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咧由而家開始啦，咁樣喺我哋二台 Facebook 嗰度咧，又要 click 翻去 DSE 打氣區嗰度先留言嘅。 有個指定嘅 post 嘅。 記住，大家咧，你唔使留你嗰個個人聯絡電話係冇噶， 係唔使。 你即係話，譬如我係啊邊個啊，或者啲老師啊，或者家長啊，或者同學仔同自己打氣咧，留你嘅名，咁跟住咧，你想講啲咩説話，為邊個打氣都得噶啦。 係啊，喺另外一個地方留言都得嘅，因為除咗我哋有呢個 DSE 打氣區之外， 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啊嘛， 冇錯。 如果大家咧想有啲點唱啊，想做俾 DSE 嘅考生又得，俾其他嘅朋友都得噶，上网留个言啦。 系啊，留个言咁，跟住咧，我哋就十二点之后咧读出你点唱嘅。 系啊，可唔可以叫胡世杰用翻绿袖子嘅音乐咧，帮我哋读出咁样嘅？ 之后搵佢咯， 系啊，好温柔嘅声线啦。 但系问题系咧，我即系我自己唔系考生啦，但系我听到音乐咧， 你会唔会心跳加速咁样？即系等于我哋大人咧见到绿色嘅嘢咧。嗰封信封就會驚驚地。 蘋果綠， 原來好多綠色嘅嘢都驚嘅喎。 係啊，仲有咩驚啊？ 綠帽梗係驚啦。 哦， 綠巨人都驚㗎。 驚咩都驚，咩都驚。但係綠袖子冇嘢嘅，我哋帶俾你一種咧平安，因為其實而家代表咧，終於都考啦，唔使再等啦， 真係唔使再等啦。加油啦，各位 DSE 考生嚇。 係啊， 其實我都有啲嘢唔使太驚， 真 係。年年大家都有考，今年呢就是可能是多了少少波折，但就是这些波折啊，更加可以见到我们今年的考生有更加多的历练嘛，是不是？加油啊，考生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公布，未来三至四年可提供的潜在供应住宅单位增加2000个，增至95000个。上季一手楼施工量900个，按年减少1400个，按季大幅减少3100个。上季落成量是4200个，按年急跌3200个，按季就增加700个。另外，至三月底止，貨尾單位有10000个，較舊年底增加100个。中學文憑試開考，首科開考的筆試是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的安排與其他學科不同，每名的考生要使用兩張桌應考，以及要求考生自備畫具。在中西區的考場，全部的學生應考時都戴上口罩。有考生开考前使用消毒纸巾抹台面，亦都有考生将酒精搓手液放喺台上。监考员喺点名同核实考生身份时，要求考生暂时除低口罩确认身份。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副会长许迪生表示，疫情下发型屋虽然唔使停业，但生意大受影响，有业界生意额大跌5至7成。农历年后亦都出现结业潮。许迪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美发业界很多都是自雇或者自由工作者，无强积金户口，未能够受惠于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希望政府特事特办处理，包括业界只要在职业架构中提交文件，得到商会认证是业界从业员，就可得到补助。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同一节目表示，不少的发型屋都有美发的产品出售，认为可让业界申请零售应急钱，如果能够让美发从业员证明是业界人士，就可涵盖于保就业计划。停靠日本长期远港口维修的意大利邮轮哥斯达大西洋号，再多大约4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令邮轮累计确诊人数增至约90人。长期院联同厚生劳动省派出的医生和自卫队成员，会在今日之内收集其余300名的船员样本，完成对所有623名船员的检测。 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50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30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8.9，跌5.5；腾讯控股408元，跌3.2；新上市嘅康方生物系报23.7；京信通讯3.16，跌2.9；中国平安76.8，跌1.25；金蝶国际11.6，跌7.6；金山软件25.95，跌2.1；中国燃气25.35，升1.55。友邦保险69.6，跌5仙；盈富基金24.05，跌1毫。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78，加元1.408，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272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5,9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83美元，卖出1,7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油荔村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慢车，大角咀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咯，近住新九龙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福泉街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酒杯敲你个头，真系可以令你阿妈话痛噶噃！隔山打牛唔系同你讲笑，现今科技你凌空喐下手指，摆喺老远嘅嘢都操控得到啊！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超人类系列之虚拟触感，带你认识大脑模拟触感错觉同佢嘅神奇用处。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今日星期五，我哋嘅风骚大点唱，系啊，我哋呢位主持人真系可以点佢唱嘅，但系只要大家系能够接受佢嗰啲歌曲， 接受佢嗰个五音有啲传有啲不传，系啦，咁都可以揾佢唱嘅，系佢边个？佢咪就系真系好想落去旺角揾翻阿 Simon 哥同佢唱一转嘅曾志豪咯。 其实我怀疑会唔会因为呢几日我唱嘅力度猛咗咧，呢几日嘅温度都降低咗几度。哎，而家好翻啲啦，廿度气温，起码变翻二字头。星期五大点唱，你唔介意嘅，我哋咪一齐玩落去，一齐唱下去咯。哎，脚头真系唔好啊！琴日介绍完喺豪语录里边咧，就介绍咗呢一个黄明志加埋富九啊，即系 featuring 富九老师嗰首《我们的海阔天空》，仲讲埋咧呢位嘅即系喺内地被誉为真系神似家驹唱腔嘅呢一位音乐人，佢嘅故事之后咧，其实跟住就见到个新闻啦，佢已经唔再唱呢首歌啦，系极速割席，有啲人就咁样形容嘅。当然咧，亦都系极速道歉啦，因为点解咧？就话因为呢一只《我们的海阔天空》咧，就有啲内地嘅网民啊，就话喂唔系、哦、呢只歌 MV 咧，岂有此理啊！好多人走出嚟咧，戴住个黑色口罩嘅、哦，然后咧就疑似咧就觉得做咩啊？疑似就系讲紧抗争运动嘅嘢，咁所以咧好快咧就你都知嘅例牌个抽嘢出嚟噶啦嘛。总之就全部都将你鞭挞到体无完肤咧。咁啊，富九咧，因为佢系内地歌手嚟噶嘛，佢真系第一时间出嚟道歉，深刻反省。道歉，咁然后咧就话佢以后唔会再唱呢只歌，讲到明。咁呢只歌当然咧，亦都系一个套餐咁样咧，喺内地各大嘅入门网站嗰啲就全部下架啦，咁样。咁啊，黄明志个发表嗰个回应咧，佢就话音乐咧本身系无分呢一个边界啊，无分呢个语言嘅。咁所以系咯，其实佢嘅意思即系等于话点样解读，真系好难去控制到啦。嗱，但系其实呢一个咧，真系话咗俾你听，首歌咧就叫做《我们的海阔天空》。但系其实而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天空越嚟越唔海阔，系越嚟越咧。如果都系海阔嘅话咧，系填紧海嘅海阔咯。系啊，你都明嘅。譬如琴日可能你会见到有一啲 artist 影咗张相，就系因为相里边隐含呢一个达文西密码，就系、是、有嗰几个数目字，惊到咧真系冇办法第一时间道歉咧，然后就要即系可能要将嗰张相咧就删咗佢，真系惨啊！即系我想问一下，以后咧，我哋系咪念乘数表咧？而家念到嗰几个字咧，就唔念得嘅咧？我哋之前已经惊紧咧，就系话念到六四廿四嘅时候，咪唔念得咧？咁而家系咪念到七三廿一又唔念得咧？咁啊，真系好多呢啲同乘数表有关嘅数字，可能都唔讲得嘅。其实可能关键咧就系睇下你究竟系用咩嘅眼光啦，用咩角度啦，用咩嘅心情咧去面对而家已经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会出现嘅嘢咯。所以琴日。喺电影金像奖嘅一条嗰个官方宣传片咧，就得到好多网民激烈嘅赞赏，因为咧佢就啱啱好啦。你睇下佢成条片，你用咩角度、用咩心情去理解佢剪出嚟嘅对白咧，你就会见到唔同嘅故事啦。咁啊，我见到嗰个剪辑功夫同埋嗰个所谓文宣啊，系真系好出色嘅、哦。我哋如果净系咁样读出嚟，唔知道你又会睇到啲咩嘅意思咧？譬如佢一开始就咁样嘅，同一件事摆喺唔同人嘅身上，就会有唔同嘅意义。呢度系我哋曾经拥有嘅乐园，呢度系我哋嘅乐园。食辣咧系一种痛，掩盖另一种痛。你有冇见过人突然之间会变成动物啊？人唔系应该生为自由嘅咩？你知道我最怕系乜嘢啊？系黑暗啊！懦弱嘅。唔系净系佢，有你，仲有我，但系我哋嘅梦都系时候要醒啦。唉，我哋呢代人边个未挨过苦啊？喂，你知唔知最恐怖嘅犯罪现场喺边度啊？所以咧，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如果遇到唔公义嘅事情，我一定要企出嚟噶。法律奈佢唔何噶。唉，你变晒啦，系你唔了解我啫。唉。你而家系做嘢定系报仇啊？你讲紧嘅系咪同一件事啊？呢、这个咪就系你嘅盲点咯。机会唔系留俾努力嘅人嘅咩？但如果我哋已经好努力，呢、这个世界仲冇变得更好，咁可以点算啊？只要仲活着，就会有希望噶啦。我可能冇办法陪你一辈子，但系起码可以陪你走过呢条隧道啊。永远真系几远啊？永远真系由而家一路到宇宙灭亡啊？咁宇宙灭亡之后呢？只要你赢，我先唔算输㗎。 点啊，老友好嘛？呢一段嘅对白，如果你睇完之后有唔同嘅画面，有唔同嘅想象嘅话，咁系正常噶，因为咁先系一个海阔天空嘅世界啊嘛。风头火势呢段宣传对白，如果俾桂花田睇系最好嘅，因为点解呢，佢每睇完一次，佢都会问：咦，呢套对白其实即系边度电影？我睇完已经唔记得咗啦。所以咧系历久常新嘅，咁系 very good 嘅。我哋交俾每次睇完对白，佢都会觉得好似系睇紧一单新嘅大作一样。佢就系桂花田。 是啊，所以多啲我呢啲嘅咧，就可以不停咁重复。 吓，你我第一句对白讲咩噶？ 啊， 就系讲早晨咯。 系啊，早晨。一场疫症啊，令到啊印度人30年冇见嘅喜马拉雅山重现，真系可喜又可悲嘅。早日几日啊，豪仔讲过呢个新闻，跟住咧啊，见翻原因系佢哋停工停产啊。我睇翻印度咧喺旧年啊11月头咧，其实佢哋嘅首都啊新德里咧，录得近年啊最严重嘅空气污染。我哋平时咧空气污染质素咧系健康指数咧系用低至到严重噶嘛，1至10级或以上嘅。咁啊分类咧即系咁样分类啦。如果级别去到高嘅话咧，会建议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同埋患有心肺疾病嘅市民咧，减少户外体力消耗嘅。如果去到甚高或者去到严重嘅话，连一般市民咧都唔好外出。咁点解唔好外出啊？系因为主要4种嘅空气污染物啊，臭氧啦、二氧化氮啦、二氧化硫啦，同埋呢个悬浮粒子咧，会导致啊心脏病啊，同埋呼吸系统疾病嘅。咁啊，讲翻印度啊，新德里嗰度啦，佢哋喺11月头试过空气污染指数超过900，我系一个咩嘅概念呢，即系等于一日吸咗50支烟。咁啊，而佢哋嘅悬浮粒子嘅 PM2.5 咧，个浓度系超出世卫标准嘅25倍啊！咁咩事搞到空气咁差啊？报道就话啦，因为有44% 咧系嚟自印度农民咧，佢哋用刀耕火种咧嘅方式咧开垦土地啊，因为佢哋开垦土地我嚟做咩啊？系啦，作为种嘢咯，系咪？我嚟种嘢，跟住点啊？赚钱咯。咁但系佢要啲土地点啊？咁点样开垦咗土地就系用火种啊，即系烧咗笪地，跟住先就可以翻土咁样。跟住卫星图片咧睇到佢哋咧有成3000宗火烧草地。咁唔死咩？3000宗喎、哦！咁嗰陣咧，印度咧政府咧即時咧就向市民派發500万个口罩，限制私家車單雙號使用，所有個學校停課，建築工程要停工。佢哋嘅衛生部門仲建議市民避免朝早同埋夜晚外出活動啊，仲要戴上口罩同埋閂好門窗。仲有咧37班嘅轉機飛機咧係轉飛去第二個地方嘅。如果私家車咧違規係會罰$55噶。而環保團體咧做咗一個調查報告啊，就話全球有20個污染問題嚴重嘅城市當中，20個裡面是有15個在印度的。而英國醫學期刊咧公布了2017年空氣因為空氣污染問題而死亡的人是有124万，有一半即是62万人咧係70歲以下嘅。咁美國仲有大學咧就報告就話啦，印度人長期咧接觸咁污糟嘅空氣咧，會令到佢哋減壽4年，係減壽4年啊！人生有好多个4年噶，因为咁样今次疫情咧，佢哋起见到30年冇见嘅喜马拉雅山，但系如果疫情减退甚至结束，唔知佢哋会唔会继续将见到喜马拉雅山为目标减少空气污染问题咧？其实空气污染问题咧唔单止净系印度嘅，好多个地方、好多个国家都需要啊！为地球出分力，大家一定要积极啊！ 几多长路方可 小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风却没理气似雨中，哈，只知发力去冲，从未多过问，亦从没关心，流长和浪涛汹涌。风啊，让我一起去冲，去冲。 好快乐， 早晨又是我哋嚟学嘢时间啦。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细眼茄同埋细眼仔，细眼仔你做咩喺度笑？茄茄茄茄茄。 唔系，其实我自己咧个心里面咧好期待上堂之余咧，我更加期待咧就系、是、我想知道头先你哋喺直播室里面倾紧啲乜嘢咯。 哦，系啊，你八卦猪真系。 我好想知讲紧乜嘢。 正所谓咩啊？心思思有件事唔话你知。 意难啊，左句。 我仲系想话唔话你知啫。 系啊， 之后先揭晓俾你听啦。 自私 系冇问题， 唔会学呢啲嘅。 简单两个字。 八卦， 八卦唔系好负面啦，不过自私负面啲，但系唔紧要。我哋今日三个都唔负面，因为我哋一齐要做运动，今日要上体育堂。 好啊，我强项嚟嘅，我一定要赢啊！今次 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嗰啲咧， 打网球系啊， 哇嗰啲嗰啲计分嘅方法啦。今日我哋个波冇咁大，张台都冇咁大， 哦， 我哋要讲冰。 呢个好啊，呢个我强项，我强项啊！ 你识打啫嘛？ 系我识打， 滴滴仔嗰啲啊， 滴滴仔同埋十字旋转咯， 我都识扣杀噶， 十字步嚟打， 系啊，好犀利噶，我识开十字旋转噶，我仲识得咧将个波咧抛喺嗰张台度咧，嘿。跟住抛上去成分钟都唔跌落嚟㗎。 呢个 系卡通片。好犀利㗎。 但人哋嗰真正嘅选手係好快开波㗎嘛。 都要抛上去㗎。都望好耐嘅抛上去。 个波啦。 喂喂喂再打啦。 咁我问到你一个问题啊。我冇答案㗎喎。 好啊好啊。 你头先咁讲我諗起。有阵时你见到嗰啲乒乓球选手呢肯 係 要吹下个波。 係。 要开波㗎。其实点解 我觉得呢啲係吹急避空㗎嘛。 答咗啦，权威呢、這个肥妹仔咧，佢师承佢妈妈，系啦，桂花田嘅嗰种嘅百无禁忌，佢赢咗， 佢啱。想知噶，即系同埋有阵时咧，摆个波喺个台底，跟住抛狮子抛上去，系咪摆个？点解要摆个台底咧？又或者嗰个波点解要吹下佢？我睇嚟都明噶。 系啊，好啦，咁你而家想问我哋咩啊？ 系啊， 有一啲嘢咧，我系知噶， 好啊、 我想睇你哋两个知唔知啦、 啊？ 你哋都有睇过人哋打嗰啲乒乓球嘅比赛啊？系咪？ 系。 点解嗰个乒乓球拍啊？佢成日你见到嗰块拍咧，底面系有两只色嘅、哦，你哋知唔知点解啊？ 衬衫好睇啲。 系佢唔够胶用啊，系黑色胶又唔够，红色胶唔够，不如一咁样啦，红一面一面红一面黑啦，咁样。 唔系噶，唔系噶，我知嘅。 佢答啱咗一样嘢咧，就 系、 是、一定系一面红一面黑嘅。 系。 但你哋要解说。点解要底面两边唔同颜色先？ 佢仲要唔系两边都系胶嚟噶？ 系啊， 一面胶一边木板嚟噶嘛？唔系咩？ 唔系啊， 系我哋玩直 喺我哋以前细个嗰啲咧， 可能红色、黑色胶、 哦，双面嘅系啦，有只系 双 面胶 嘅，系啦。 不过一个系红，一个系黑哦，因为佢系想俾你睇到红黑红红黑，就 系 咁简单。 同阿十蚊企你今日咁样， 其实你讲得几啱啊！嗱，如果你讲得咁多种颜色，点解要红色同埋黑色？你头先讲就系、是、咁简单呢几个字咧， 系 有直接嘅关系噶、 啊。真系就咁靓啲啊！ 容易睇到有唔同 啊！ 即系你究竟系正手波定系反手打过去？ 嗱， 就睇到啦。 容易睇到有唔同系啱嘅，正手波、反手波咧就唔系呢个原因。 冇反系咩？ 因为可能你都会话，咁你要拣两只色，容易俾人哋睇到个分别系咩啫？你可以拣黄色噶，你拣绿色。 唔系、啊，我首先想问，点解要俾人睇到有分别嘅？ 哦，嗱，咁你就要问答翻我本身个问题，点解底面要？ 系喎，点解要底面？ 啊、 你讲你讲。 嗰啲乒乓波通常咧系白色啦，同埋一个橙色嘅。 是 如果是那塊乒乓波拍呢咁但希望睇嘅观众呢即係咁都希望睇到个波接触面呢、 哦、 红色同黑色个反射呢 係反差大啲。 应该反差大啲、 哦、 令到大家可以睇得清楚啲个波究竟系咪到咗个板度。 係啦同埋个波因为个细粒得滞呀。如果睇唔清楚嘅话呢淨係见到两个人呢挥板呢好似玩武林圣火灵咁样呢就乜都冇㗎啦。我觉得你啱喎、哦。 我 觉得 系 几近 嘅。 你 讲嗰个波嗰个颜色先。其实点解要一个比较 sharp 嘅颜色，唔单止咧，其实就系方便啲球员去睇，其实咧都仲有好多观众去睇噶嘛。 系啊系啊， 咁大个球场，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见唔到个波，佢好似隐形咗咁样嘅话咧，佢哋都会睇得唔舒服。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咧，放球即系俾球手嚟讲咧，点解用红色同黑色？其实系有原因嘅。 咁、啊、你可以估啊。 嗰个原因咧就系话咧，因为呢两只颜色佢哋觉得咧比较深沉，而且咧容易去区分，因为红色、黑色你好。好难会捞乱， 系系系系系。 咁佢就话咧，就令到，但如果你一啲好 sharp 啊，黄色啊， 好刺眼嘅， 光荧光眼花眼花， 系啦，就话会令到嗰个对手睇住你块拍咁样反嚟反去嘅时候咧，可能佢只眼都会反埋咁 样。 系啊，系啦，所以呢个咧就拣咗红色、黑色嘅原因。但系你哋两个依然未答。 系啊，我唔知佢点解要分 两个颜色。 点解？点解？ 其实咧，嗰块乒乓波拍咧，一边滑啲，一边鞋啲。 他说两边都可以是胶啊，而家 其实咧系啦嗱， 唔係啊，係真係一邊，就算係兩面都係膠，都係一邊滑啲，一邊鞋啲噶。 嗱，我唔用滑同埋鞋去比較啦。其實唔同嘅膠咧，有唔同嘅質地。 係， 你我哋有陣時會聽講，哇， 好絕啊， 細啊， 好細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咧就係同嗰個膠有關係嘅啦，知你哋啦，係啦，其實就係咁樣嘅。開頭咧佢哋冇分嘅，有陣時咧底面又可以一樣顏色啊，佢哋嗰個膠咧又唔同，變咗咧嗰個對手咧。就好容易，簡單嚟講，好容易食西啊，或者食咗佢個船啊，因為咧兩個顏色一樣嘅話咧，係會撈亂。 咁即係話俾對方俾對方睇到究竟，咦？佢呢一球用咗黑板喎，即係黑色嗰邊就落西咁，我就 係啱啊，佢啱喎。 係咪咁樣啊？ 即係你用紅板就慢速，呢、這個就快速咁樣啊？ 啱啦，因為咧其實佢哋有四種唔同膠嘅質地嘅，每一種膠嘅質地 有冇分左右㗎？ 点解知左右啊？你知道我唔识分左右、啊。 唔系嗰啲胶有冇分左右 嘅？咩啊？唔好理佢讲佢扰乱你视线啊！系啊， 系咯， 佢咧有啲真系噶，可能嗰个旋转会高啲啦，有啲就系即系总之唔同质地打出嚟个效果唔一样、哦，我都唔知啦。 但系竟然咧呢一个颜色 系方便敌人嘅， 方便对家睇下你究竟用咗呢一球，究竟系用紧咩？ 人哋打排球嗰啲咧，系咁将只手收喺个啰柚后边，就系唔想俾你知道咧。佢用 咩形式？ 佢用咩战术啊嘛？佢而家就反而俾你知道嗱，我而家准备开呢个船啊咁样嘅。 嗱，因为呢一样嘢咧系同乒乓球嘅球速系有关系嘅。 哦， 原来我睇咗个资料咧，佢话你玩咁多种唔同嘅波啊、唔同嘅球啊嗰啲咧，乒乓球嘅球速咧 系 最高噶。哦，可能咧佢嗰个台咧，大家个距离好 近啊。系啊系啊。 如果咧你仲搞唔清楚，究竟你系侧船啦、啊、你下船咧定系咩嘅话咧，咁其实原则上你开咗个波过去咧，跟住佢就会打咗出界啊。咁咧个比赛就完结噶啦。咁样。 咁有两只船好劲噶，个胎出嚟咧。 我知叶船 同埋秋船。 两个都犀利，龙船唔犀利咩？吓，游轮嗰啲吓，小明龙 船都犀利。 同玲姐姐做过嗰个系咩啊？ 嗰个系天涯歌女咋？ 香蕉船都好味。 系 你都谂起啊？ 系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准备打乒乓波先啦吓。 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26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8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200蚊，跌4.4；腾讯控股409.2，跌2.4；新上市嘅康方生物系报23.8；京信通讯3.17，跌2.8；中国平安77.1，跌9.5；金蝶国际11.6，跌7.6；金山软件26.2，跌1.85；中国燃气25.5，升1.7；友邦保险70蚊，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75，瑞士法郎7.936，澳元4.93，加元5.509，新西兰元4.644，欧元8.3475。每百元兑港元7.1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9。日经平均指数报19,272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5,9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99美元，卖出1,72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中环近住湖中大厦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圣若瑟小学。 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清水湾道平石村旺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啊，星期五嘅风骚快活人啊，先讲咗个点唱先。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无任欢迎嘅吓，就算你想打气又好， 啊、 你想讲其他嘅恭喜说话咧，都可以欢迎嘅。 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有，譬如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拍拖纪念啊等等之如此嘅祝福嘅点唱咧，都欢迎大家可以网上留言 ，fax 号码23396453。 另外报埋个天气啦，不如好冇？ 好啊，而家就19度，气温又跌1度啦。 系啊，相对湿度80%，因为头先你讲过啊嘛。你的歌声是会令到气温下降。 但剛才那段时间我没有唱歌的。 是吗？ 是不是 他怕了你。 是咯，我问 你。比较少见的可都4月24号啦。19度。 不是啊，不是啊，天文台讲过呢，话过往呢4月呢是可以去到12-13度的。 是不是 他的过往是几多年之前 讲的。讲的就是他有个纪录呢，就讲的是啦，讲的几十年间啦。即是几年曾经试过4月都试过这么低的气温这样。 不是，其实是还的。因为 现在高了的啦。 你想想我们之前呢不是成日都说，喂，现在都不知道10月啦 ,11 月啦，为什么还是穿短袖的嘛。 是啊，我试过圣诞啦。 不是咯。 T 恤好圣诞。 咁现在我们咪还返嘛，前面热了，现在就将个冻咧就补翻翻嚟， 即系世界变啦， 世界变噶啦吓，系 嗱，疫情底下，我谂咧，大家都好难咧，好笑得好灿烂啊，好开心。我今日有啲嘢咧系自己嘢嚟嘅，我想分享。 好啊， 我谂喺疫情底下，我琴日过咗最开心嘅一日。 点解啊？ 真系有笑啦，其实有泪嘅，系感动到有泪嘅咁样。之前咧，其实我就渗咗。 佢姐姐做咗礼物送俾佢， 唔系话唔需要嘅， 渗咗有泪咯。 有隔篱嗰个噶嘛？ 系啊，仲即系佢隔篱嗰个都得噶，两样都得噶嘛。 我讲紧嘅嘢个层面阔啲， 阔好多噶， 厚啲，唔系就系同阿姐姐同埋隔篱嗰个有关系。 OK OK， 我之前咧渗咗少少咧，就系话咧，其实见到咧开始有咧唔同嘅业界咧喺疫情嘅底下咧都真系出少少招，因为知道咧政府嗰啲0.1啊、0.2啊、1.0啊咩都好嗰啲资助咧。 做唔到滴水不漏噶嘛。哦，有啲人咧硬系会即系争少少，就可能攞唔到咁样嘅。 如果0.2系好滴水不漏嘅， 系咪啊？0.02咧咁样， 系啊，都得，都得，都得。 总之做得，佢唔系系系。 我哋唔理，唔好理佢啦。 多谢佢，佢做咗好多嘢。 系啦，2.0我就唔知啦。0.2嗰啲好安全嘅。 啲人系始终都冇噶嘛，咁样咁所以咧喺我都讲过我自己嗰个舞台剧嗰个业界咧，其实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真系好惨啊！唔单止咧攞唔到个资助之余咧，佢下一次有粮出系几时？其实真系一个问题。 系啊，冇了期啊，吓 咁就得到即系我咧就同两个我嘅师姐咧就得到一啲好心人嘅支持咧，就话不如你哋三个帮帮手做一个联络人啦，有啲嘅好心人咧自己揞荷包攞咗啲钱啊，去帮助翻业界嘅朋友啊。咁其实个数目咧一开头听嘅时候，我自己即系我就遇到一啲嘅好心人啦，咁就相信我哋三个啦，嗰个数目系30万。 哇！ 那個數目是真的不小的，但跟住他就話，咁跟住咧佢就話，淨係想幫翻，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喺演藝學院畢業嗰啲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咁樣啦。咁睇下有冇知道大家真係做 邊個有需要嘅係啦， 唔係話佢哋唔肯轉行啊，有啲真係嘗試喺呢個時候短期轉行嘅。但你估真係要揾一份 part time 喺呢個時候又真係咁容易？ 又真係喎、啊，我好似阿即係阿榮榮咧，佢而家都夠16歲啦嘛。咁佢想好想嘗試咧踏出嚟社會去做工咧，試下做。part time 咁啦，佢揾咗佢真系即系打信去见工见咗几份咧，都冇音讯翻。 我有个 friend 啊，呢个真系惨啊！佢本来做嗰啲咧，即系office 嗰啲咩出入口贸易嗰啲工种咧，突然间咧，佢话琴日老细同佢哋讲咧，提早啊，因为而家都系4月20几号，都未到月底噶嘛， 提早出 bonus 啦。 唔系啊，真系提早出咗粮俾佢哋。 哎呀，就是、因为要遣散啊， 因为佢话对唔住，佢哋系外国公司咧，佢话佢哋外国嘅所谓总部咧都执。咗粒啊，咁所以佢话咧就波及到嚟香港，而佢老细就好好人咧，佢就话喂，我唔早啲出粮俾你，我惊佢一执咗冇粮俾你啊，咁、结果咧我个 friend 咧佢真系决定咗咧就话喂，而家肯定好难揾嘢做啦，佢话咧佢想试下咧走去学电单车。 系， 然后就 做速递，送外卖。 我可以俾定个资料啊！而家就算要做速递，佢想见工嘅话咧，好似因为我有朋友尝试去见工，要一个月之后先至有得见工咯。 啊，一定好多人系啊，冲 入去咁样啊。 系啊， 咁我哋几个咧，其实即系已经系准备咗有一段时间噶啦，即系你。收到好心人嘅一嚿錢，咁你都要諗下，你要點樣去發放最低嘅門檻，亦都要公平、公正同埋公開先至做到呢一件事咁樣噶嘛。所以我哋三個自己咧就發起咗一個少少嘅計劃咧，就是、希望咧所有我哋演藝學院嘅畢業嘅同學，你只需要拍一段一分鐘嘅片，寄掉翻俾我哋，咁亦都要核對翻你嘅資料係真係你嘅。 你邊年邊屆咁樣？ 係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有，因為嗰個數目係30万啊嘛，咁樣我哋咧就將嗰嚿數除俾100位。嘅朋友，总之你交咗表先到先得，咁我哋就可以咧就将呢嚿钱尽快去俾佢。 考虑，希望30万除100。 我咪讲咗咯，头先你有冇听？ 即系每一个有几多钱咧？个意思系话 几钱啊？ 系啊，3000 咯。哦，系，我哋想考多次佢个数学题啫。系冇错，系好。 虽然你就咁听3000蚊，其实 喂唔系喂，帮补加计噶，因为你照顾嘅人要多啊嘛。你话如果你净系30万分俾两个咁，梗系好肥啦。但系你要照顾多，我觉得啱数嘅。 因为其实人数都多，同埋其实点样都帮唔晒最多嘅人，所以之前咧就花咗好多时间就谂点样可以将呢一嚿钱可以帮到最多嘅人咁样咧咁。 咁可能咧陆陆续续可能有呼吁嘅时候咧，嗰啲学兄学长可能再更加即系帮手入去咯。 即系本身咧就琴日咧就正式就推出咗呢个计划，因为其实本身我谂住唔喺节目讲嘅咁，但我见因为有报章见到咧，都有唔同嘅报章就报道咗呢件事。咁我觉得咁都系新闻啦，咁我当讲新闻 啫。可以啊，系啊。 跟住咧，我即系做咗呢件事之后，唔单止第一样嘢令我好感动嘅就系，因为我要将呢个消息发放出去啊嘛。咁所以我就联络多咗好多咧，我自己嘅师弟师妹。咁真系可以咧，再更近距离啊， 了解下佢 究竟佢哋而家嘅状况是如何，即系嗰个。听到的时候即真是七學眼泪的，其实看到他们真的完全零收入、很吃力这样，所以他们首先都很感激、有一些好心人会做一些这样的事。除此之外呢，就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收到一些的朋友，一些的可能是前辈或者总之好心人，因为我们所有好心人都选择不会公开他们的身份，即其实没有需要，他们想做好事而已。 不 过 到完了之后可以再鸣谢回去都可以的， 因为好心人唔需要名嘅，佢哋都觉得就收到唔同嘅朋友咧，都会话。 多謝你哋咁做，而同時間可唔可以俾我都 contribute 少少？我哋都想，即我可以佢自己啦，佢都想幫少少。另外一個可能阿桂花田又打嚟咯，我都覺得 即 係 唔多 啊， 可唔可以即係唔多，可能一千幾百咁得唔得？ 係 啦，咁樣係咪啊？係啊， 跟住咧都收到唔同嘅電話嘅來電咧。即 係 每一次收到呢啲嘅 message 嘅時候咧，嗰滴眼淚咧真係喺度擋下擋下擋下 咁樣。呢啲真係善心咯，就係。 咪同埋互相幫助啊， 同埋肯做啊， 互相幫助。 同行咧，我諗其實唔同嘅業界都會知道噶啦，真係唔容易嘅。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可能我哋個業界相對細啦，即係我哋將嗰個範圍咧，已經唔係所有藝術表演嘅工作者，淨係 演 藝 學 院嘅畢業生。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仲更加多人嘅話咧，即係一人得$30嘅就咁買個飯盒又冇意思。 同埋你這個呢容易識別添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話係演藝界都可以申請咧，我第一時間舉手噶啦，我成日都喺度買唱噶喎， 又冇咁大嚿啊嘛，同埋我哋又冇咁多嘅行政嘅能力啊嘛。 唔係啊，問題就係你等於一間學校佢自己，譬如啊風騷中學佢自己自救嗰啲 其實 係 嘅 學弟學妹， 即係等於上次阿 Sam 咁樣，佢就幫翻佢哋前通起嘅員工咧，其實都啱數嘅， 係 啊。 所以咧呢樣嘢，我覺得咧咁美麗嘅好人好事咧，我都覺得咧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分享完之後咧，即係如果你哋嗰個行業唔係太複雜嘅，咁當然啦，千祈唔好諗住聽咗呢一啲咧，諗住呃人哋錢啊，或者一啲啊，即大巴咁樣冚埋去啊嚇。 喂，即係呢個咧，即係有時我覺得好唏噓嘅就係，譬如好似今日就好多人聽緊風煙，就話髮型嗰方面冇人幫到佢，即係。咁大嚿2000多億嗰個錢，但係都係真係仲係，有好多都係幫唔到手，好似好可惜咁 啊， 即係好慘咁樣。 我見到嗰啲好心人咧，都係會見到可能有一啲嘅業界，其實講真，個個業界都慘噶啦。但有啲咧就逐個月有錢收，譬如我哋嗰個業界咧，你攞到盡咧就咁多次夾埋攞7500。 仲要係有啲係譬如話大鋪頭咧，斷尺嚟計咧，佢個數又可以攞多啲。就算大家都係飲食嘅，你係蚊型鋪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就攞少啲， 系啦，斷人頭，所以真係，唉，唔知點解。 香港人啊，應該要自己幫翻自己香港人，自己業界幫翻自己業界，希望咧好似一個小小嘅開始咁樣，大家幫大家，我哋香港人最錫嘅就係我哋自己啊嘛，係咪？ 係啊，呢只歌 讚你， 送俾所有堅持緊信念嘅朋友啊 ，Keep the faith。 Wars that can't be won by the Father. Believe me, I'm laying down my guns. I am broken like an arrow. Forgive me, give your wayward son.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to love. Everybody needs somebody. Faith.Know you're gonna live through the rain. Gotta keep the faith. Don't you let love turn to hate. Gotta keep the faith. Keep the faith. Tell me, baby, when I hurt you, do you keep it all inside? Hey, tell me, also give me.You know you're gonna live through the rain. 我都数唔到啦。Bon Jovi 喺呢只歌里边，究竟叫你 keep the faith keep 咗几多次啊？ 哦，咁啊，大家努力 keep 住咯。 冇错，不过真系重要嘅事情咧，你听三十次都唔会厌噶吓。希望大家继续坚持，顶住顶住。 系啊，顶住顶住。头先阿祖祖讲紧嘅好人好事啦，咁人出钱，有钱出钱， 系 有力做咩啊？ 出力 出力系啦。咁咧喺呢个疫情里边咧，其实都好多人都需要帮忙嘅。咁其实嗰啲学生咧，佢哋譬如即系读大学嗰啲，佢就住宿舍噶嘛。咁啊啲住宿舍啲话，喂走啦，要翻去啦，咁就可能放咗冬假， 或者走咗， 放咗冬假，即系新年假啦。咁之后佢哋翻咗去屋企噶嘛，咁跟住之后就冇再开学啦嘛。咁原来有好多大学生啊，嗱，一讲紧大陆，咁啊佢好多大学生咧。就所有嘢就擺咗喺嗰個宿舍裏面， 咁、okay. 就乜嘢就原封不動噶咯喎。 哦，即係嗰啲咩台凳、書簿、電腦、雜物啊， 係 啊，可能零食啊，所有嘢喺曬度。 所有嘢係原封不動，因為冇得翻學啊嘛。 係係。 咁真係咧有一班啦好心嘅阿姨咧，佢就話啦：，哎呀，即係因為佢 你唔要就我要啦。 唔係啊， 哦唔 係 咁樣，我冇話貪心，你唔要咁，我以為 你。但你頭先一講嗰個好心嘅阿姨咧，我即刻會諗起一包意大利粉咯。 唔系嗰个系乜？嗰、那个系乜都得嘅阿姨，嗰个系好就得人嘅阿姨，乜都得，系啦，好心嘅阿姨就唔系佢嚟 嘅。嗰阿姨真系好出名啊！ 系，乜都得噶，真系。 系咁呢度可以讲乜都得阿姨嘅真系。 OK OK。 咁咧，因为咧，即系佢哋有一间叫做学院啦，咁就因为系啦疫情关系咧，咁好多宿舍咧就冇晒人，咁但系啲嘢又留低晒喺度， 散落一地。 唔系又冇散落一地嘅、哦，但系好多嘢都冇喐嘅时候咧。阿姨竟然咧自发咧就咧 入去校园 就系啦，入去校园咧就 冇问过学校， 唔系有嘅， 即系自己开咗个大站咁样咯，系咯。 呢啲系咩阿姨嚟 嘅？学校阿姨啊， 学校里边啲校工系嘛？ 到尾都好心阿姨，我仲谂住，咦？咁我妈都可以去上次做好心阿姨， 系咪即系校校工啊？ 可以，你可以咁讲啦， 即系同学校有关嘅， 系系。 唔系，因为如果唔系，我同阿祖行过，哦，呢间女子学校嘅宿舍，我就去，不如睇下佢哋有冇留低衫咁样就。系啊，唔系呢啲嚟嘅，佢系 又唔得， 佢系有联系嘅本身。哦 ，OK OK， 争好远，争好远。 咁咧，佢就话啦，哎呀，因为咧系即系知道佢哋就嚟去复课啦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啦，但系啲嘢摆咗喺度几个月，咁都唔掂当噶。佢话咧，即系真系出心噶，佢可以唔做噶呢件事，系咪？咁佢可能打你就嗰啲走廊啊清洁咪干净咪算咯。 佢入去帮佢哋整理埋。然后揭发咗佢哋有好多违禁品喺度、 啊， 哇！点解咁样个胶公仔喺度嘅？我因为佢系上嗰啲即系系啦劳作班嘅，哦，即系揭发咗好多呢啲嘢喺度系嘛？ 唔系揭发都话好人好事啦、 哦。男生宿舍里面点解咁多豹纹嘅？哦，佢动物科研嘅佢做，即系咁样系咪？ 帮阿姨佢哋做 系啦，无意中就见到学生另外一面。 好啊，嗱呢个日嘅同学，唔该你正向翻扭翻过嚟， 好正向啊，可能。入到去见到全部都是琴棋书画四书五经琳琅满目啦。 讲紧好人好事， 好人好事就系嗰啲阿姨咧入到房之后咧，见到有咁多资料，佢自己咧都重拾咗。 好学 系啦，好学 好学为先， 即系咁样。阿姨始终都系做清洁嘅，咁所以咧佢都系做翻清洁嗰个工作。但系咧佢真系嗰个心咧， 佢帮佢清洁咗个电脑，洗洗晒里边啲，系做清洁，制毒太耐啦里边 真系。好多毒，好多毒啊！ 真系谂住做清洁嘅，但有阵时就发现咧，原来佢帮手执咗咁多间房之后咧，佢系攞到100万散纸咁样嘅， 系咁样啊！即系喺地毡底度执到啊嘛，系点噶？ 嗱，即系咁咧，佢真系好人好事嘅，因为咧佢就话咧，因为都唔少学生噶， 系 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啦，喂，就嚟开学啦，真系希望啲同学仔翻到嚟宿舍系住得安心， 同埋 住得舒服干净。 咁结果咧？ 佢结果。佢系帮嗰啲细蚊仔，即系帮啲帮嗰啲即系留宿嗰啲同学啦，洗被、洗床单、晒被。 哇！ 咁啊，真系咧，真系万国旗噶，我想话俾你听，真系万国旗。佢成咧即系通知佢可能有啲群组啦，就话哎呀，我谂住咧同你哋去洗被、洗床单啊、晒被啊咁样。 我第一样嘢我想问，点解嗰啲清洁阿姨咧，佢系好心阿姨都好，佢入到嗰啲学生嘅群组嘅？ 哦， 即平时系咪喺个 group chat 度里面？ 可能佢哋一向都有 可能 有呢个服务噶， 可能系有呢个群组服务咧。 可能佢有 阿姨啊，定时定候抌垃圾啦，又要 call 佢嚟，系咪咁 样？我谂系有会咁样啦。咁即系通知咗咧，跟住咧啲学生话：阿咪先，阿姨收唔收费噶？阿姨话唔使收费噶。 但阿姨，我张被唔使得噶。想当年我女朋友嚟探我嘅时候， 我仲系靠住佢嗰阵腿。 系啊，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温。 咁你唔使咪唔使咯， 你洗咗我啦，而家会唔会啊？ 佢唔会嘅，有我打佢，佢有我打佢就同你洗。哇！我想话佢攞咗咧，唔知几多笪地咧，去嗰个衣架咧，去真系万个期咁样去晒被咧，嗰都几震撼。 唔系我哋屋村楼下晾棉胎嗰啲咯， 即屋企嗰啲， 真系啊， 得个两条嘅啫嘛。 系啊， 咁啊，但系个问题佢净系成笪地咁样去。阿姨话，其实你估晒被洗被咁容易啊？ 喂，但系真系好私隐嗰张被，佢好多秘密噶。 佢做呢啲嘢咧，都系为咗希望咧。啲學生翻嚟之後咧，可以有一個好乾淨嘅牀去俾佢瞓啦。另外仲有咧，就係話咧，因為有啲同學仔因為幾個月咧都冇翻學校啊嘛，但係佢又要趕 paper 喎，都要做噶嘛，係咪先？咁阿姨咧， 幫佢做埋啲 paper。 我想講一樣嘢， 你個前提鋪到得呢個答案嘅啫。系点啊？ 阿姨去帮佢啊，都话阿姨帮佢啊，咁阿姨 帮佢做埋咯， 咩帮佢寄个电脑翻去俾佢哋啊？ 寄个电脑 系啊， 成台电脑啊！ 人哋有 laptop 嗰啲咁样，唔系嗰啲嗰啲 都冇都劲嘅，你寄个 notebook 咩都好啦。 系啊，寄个电脑帮佢咧做埋呢个即系送递服务啦。譬如佢有啲乜嘢嘅，我想攞翻翻去嘅，你可唔可以帮我寄翻翻嚟？佢又帮佢做咯。 哇，犀利！ 我见到咧喺呢件事上面咧，平时大家真系会睇少咗嗰啲清洁姐姐嘅。 系啊， 几紧要啊！ 真系紧要啊！ 运输链里面咧，佢系喺最重要嗰个范围嗰度啊，就系。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 仲有 就系譬如你喺。 有啲人就赖低咗个女朋友， 嗱佢都系生物嚟嘅， 生物 系啦，就唔系女朋友。 诶，嗰啲鱼啊， 有啲人养鱼，哎呀，养鱼仔咧，佢有啲一缸缸嗰啲鱼啊，或者盆栽啊咁。佢话咁点啊，阿姨啊，又系搵阿姨，阿姨帮手淋花啦，帮手喂鱼啦，真系做足噶。 哇，翻到嚟咧，嗰棵仙人掌就已经变咗大榕树，佢直情哇，阿姨好好喎，你帮我种到啊，真系咧，嗰条鱼啊三斤重啊，而家养完之后咧， 我见到咧就系嗰啲所有嘅。植物啊，嗰啲鱼啊，全部都好新鲜啦。咁啊，阿姨太忙又要洗被要喂佢哋咧，学校其他地方都系污糟，因为阿姨冇咁多时间。 唔系，同埋我觉得阿姨咧，而家即系再开翻学嘅时候咧，我最怕系咩咧？ 佢带四方冇毕业。 唔系啊，唔系固然系应该表扬佢啦，我惊佢养大咗啲学生嘅胃口啊。 哦，系、啊。 你嗱，你 阿姨同埋头先期间讲紧全部免费啊。 啊，免费啊嘛，同埋咧，你谂下咧，一路讲咧，其实你唔应该叫佢阿姨啊，你应该叫佢阿妈。 哦。 佢系做紧啲阿妈，佢做紧。阿妈会做嘅嘢噶嘛？嗱，但系出事啦，因为阿妈咧，如果咁好服务咧，帮你洗被啊、喂鱼啊、运埋电脑咧，到个同学翻咗去学校嘅时候，佢就发觉啊，其实我系应该享有呢个服务 嘅。其实我想话咧，我谂嗰啲嘅同学咧，本身已经觉得有啲咁嘅服务，我谂咧学校要撤离你都唔系零秒要你撤离噶，你点可以连一啲生物，例如条鱼唔带走嘅咧？喂，讲真啦，即系你如果调翻转头嚟谂，好彩有阿姨啫， 唔系啊， 生命就死咗啦。 咁可能佢会觉得期间可以翻学校啊嘛，即系可能一个礼拜翻翻。 可能佢而家封咗城市啦，系 啊，所以我哋要点唱《真的爱你》俾呢啲阿姨听嘅，没法解释怎可报尽意义，我哋要同佢讲声爱意宽大是阿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延长限制社交距离措施14日，但今日起就撤销限制食肆顾客数目，不再要求最多只可以坐满半数座位，但其他限制包括餐台间最少有1.5米距离或者设有隔板，一台不能够坐多于4人就继续生效。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說，放寬規定是應該，至於量體溫和戴口罩等的措施就無可避免。他說食肆倒閉潮放緩，主要因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幫到業界，相信情況開始穩定，停薪留職和開工不足的情況會逐步好轉。他建議政府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再投入50亿元，協助未能受惠於前兩輪措施的開工不足和停薪留職的員工。對於有學者提出要28日沒有新增本地個案才算安全，張宇仁認為學者從來很容易提出穩陣的講法。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總監唐彩瑩表示，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影響長者家居常滿服務，只能夠提供有限度和緊急的服務，包括送飯、送藥、洗塵、洗張口等，其他例如復康的運動、認知訓練都受影響。有護老者反映，有長者因為長期未能做復康運動等，令身體狀況轉差。唐彩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日中心採用網上訓練形式，希望為長者提供訓練，但由於長者未必熟悉科技運用，中心會先派職員上門指導。不過因為不夠平板電腦和數據卡，希望社會有人能夠捐出物資。停靠日本長期遠港口維修的意大利郵輪哥斯達大西洋號，再多第約40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令郵輪的累計確診人數增至約90人。長期遠聯同厚生勞動省派出的醫生和自衛隊成員，會在今日之內收集其餘300名船員的樣本，完成對所有623名船員的檢測。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有關北韓領袖金正恩病危的報導不正確，又批評作出報導的美國有線新聞網引用咗舊文件。特朗普拒絕透露是否直接從北韓得知金正恩的情況良好。美國傳媒早前傳出金正恩接受手術之後情況危急，特朗普日前說不清楚金正恩的健康狀況，祝願他安好，又說與北韓以及金正恩保持良好的關係。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天氣清涼，星期日有幾陣雨，隨後的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日間温暖。現在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898點，跌76點，總成交金額408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820點，跌1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492點，跌71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阿里巴巴199.7，跌4.7。騰訊控股409元，跌2.6。新上市的康方生物是報23.75，京信通訊3.15，跌3毫。中國平安77.05，跌1元。金蝶國際11.48，跌8.8。中國燃氣25.7，升1.9。金山軟件26.15，跌1.9。友邦保險69.8，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78，加元1.407，人民幣7.083，英磅對美元1.235，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經平均指數報19288點，跌139點。港金現價報15920元，跌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1.8美元，賣出1724.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清水湾道平石村去旺角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而家呢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同埋中英文考试取消咗，但系即使外界发生咩事都好啦，你哋坚持自己读书嘅信念，博将就无悔噶啦。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日晚12点到2点，唱片从陈小宝专访 Ray Cooper。 Hi, hello, Ray. This is Alex. Thank you, sir. So I hope everybody's well and in good spirits. Strange and disturbing times, but we will get through it. And as a dear old friend of mine, God bless him, George Harrison said, "All things must pass." 想听 Ray Cooper 亲述同 Elton John 嘅珍贵难忘回忆，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日晚12点到2点，陈小宝。Sunday 任我行， 风骚有嘻哈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骚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咧？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我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嗱边度得听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次呼吁电话先。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咁啊，有咩生日祝福啊，结婚周年纪念啊，或者系同啊咩什，即系所有人嘅打气啊。 系咯，好似想讲唔同嘅关系咁样。系啦，你想多谢你个姨姨又得啦。 多谢你啊。 系啦。 嗰啲咩小三啊，多人运动啊，我琴日嗰单新闻爆咗之后啊，好热辣辣嘅真系。 哇，嗰个真系咧，好担心个电话响咯，我谂啲人。 你好担心个电话响？ 唔系。 你又边方面可以担心呢？我又真係好想知啦。 哎呀，呢啲嘢你唔知㗎嘛，係咪先？特别喜好啦，係咪？ 我哋不如留低人妻讲咗佢。 咩呀？ 我哋留低人妻讲咗佢。 讲咗佢。 头先嗰單。 我哋係諗住咁讲。 係啦，我哋讲咗佢囉。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呢都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 好啦，承接住头先呢阿田你讲嗰个呢，就话当你疫情过后呢，咁你可能有一啲呢即係好耐冇返去嘅地方呢，究竟会变成点呢咁样。咁呢，以下呢有一个个案系咁样嘅，又要发挥下你哋侦探嘅头脑呢，去推想一下一个做护士嘅妈妈。 是 因为做护士的妈妈在内地吓，咁咧佢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咧，咁就要家居隔离，唔系工作嗰度隔离啦，翻唔到屋企。 系 咁啊，佢隔离咗咧，原来佢数下手指咧，都有成差唔多好似50日咁滞噶啦，因为佢连工作，佢唔系净系斋隔离，佢工作啦，又要抗疫啦，系啦，抗完疫之后佢再隔离啦，总之咧，佢有接近成两个月咧冇翻到屋企嘅。 系， 但系由于佢系一个妈妈咧，咁即系话佢屋企里边就有啲老公啊，有啲细路啦，咁 样。 好啦。请你 三就乘虚而入啦，系咪？ 唔系，我而家就问啦。 喂呀！ 我而家就问啦，请问 你 哋用 侦探，爸爸好好照顾佢。 侦探嘅头脑，呢、這个妈妈咧，当佢50几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嗱，我讲个反应俾你听，你请你填一填个窿，究竟佢见到啲乜嘢，发生啲咩事啦？佢话佢开头好开心，觉得自己进入咗天堂一样，然后再入到。夜啲嘅时间，佢就发现自己堕入地狱里边。咁跟住佢仲咁讲，唉，系咪天下嘅老公都系咁样嘅咧？咁样好啦，嗱，然后我仲要再俾个 tips 你，佢嘅家庭背景有啲咩人呢？就有个老公啦，有个好似唔知10岁咁上下嘅仔啦，仲有个婆婆，即系嗰个家婆，系啦。 就咁呢个奶奶奶奶定系家婆啊？呢、這个真 系一样咯， 啊是但啦，系啦， 系一样。 好啦，呢、這个家庭组合出到嚟，究竟发生咩事？佢翻嚟就话：，哇，老公好好啊！唉，去到夜晚佢就发觉，天下嘅老公系咪都系咁噶？天堂跌咗落地狱。 我估个估 好，你 估即系佢翻嚟见到咧，眼见咧嗰啲嘢咧好似好干净、好企理咁样。但系咧，如果再细睇咧，又系嗰啲嘅揭开个梳化底啊，啲垃圾喺里面底啊， 即系扫地嗰阵扫 晒 侧边， 系啦， 啲衫以为洗咗，其实全部喺洗衣机入边， 系啦，或者 系冇开到洗衣机嘅，系 啦，个衣柜咧全系啊，个衣柜门啊闩住就好照整件，一打开砰冧晒落嚟嗰啲画面出嚟。 你小三嗰、那个嗰方面嘅推论冇晒嘅，点解？ 我冇谂过有小三，因为个老公都唔得闲，佢仲要照顾阿妈同埋佢个女嘛。 嗱，我试下咧喺阿田呢一度咧就再发展落去啦。首先嗰啲咧咩家庭用品啊，嗰啲总之就错晒啦。嗰啲满满碟碟啊，嗰啲冇使摆翻入去。 啱啊，油淋淋啊，嗰啲咁样。 系啦，摆翻个柜入边度。同时间个老婆开头但系门面做得靓啊嘛，好开心噶。慢慢咧佢就发现啊，冇理由个门面做得咁靓噶。打开个衣柜，衣柜入边其实有个小三匿埋咗入边。 喂、哦，但系头先 匿埋咁耐， 小三门面咁。 但系头先佢嘅反应，唉咁样，佢冇发癫喎。 系啊系啊， 地狱 啊， 佢有 地狱啊，地狱噶，系啊，都变咗地狱噶，系啊。 嗰个死佬啊，你揾咗个小三翻嚟啊，佢仲要。 佢又冇话死佬啊， 面功夫。 佢又冇话死佬啊。 佢地狱啫嘛。 系啊，地狱噶。跟住佢就话，系咪个老公都系咁噶？嗱，佢跟住个问题就系，系咪个个老公都系咁噶？而啲网友又答佢噶，系啊，我屋企个老公都系咁噶。 OK， 我估，因为几十日冇见过， 系 咁佢都有佢嘅需要。 而喺呢个时候，奶奶有咩特别嘅角色需要？ 奶奶有咩角色需要？ 你个大仔都十岁啦，阿仔，你而家要努力啊，咁样啊，奶奶就出嚟， 即系奶奶出嚟咧就加油指导监督，加油咁样。 又或者唔见五十日，个仔咧？已经开始拍拖啦， 系啦，同埋唔识阿妈啦，阿妈你边个啊？咁样系啦， 边位啊？咁样 系啦， 你话个老公啊嘛， 系啊，老公啊，当然老公啦， 佢话个老公喎， 系啊， 咁肯定个老公啦，系咪？个老公出现问题 啦，我哋逐格揭晓 咯。嗱，佢应该系冇咁衰咧，就系揾小三，我相信，因为佢仲有家中个阿妈同 个 女要照顾嘛，细蚊仔啊， 系啦，个细路 嘅，可能会觉得哇，我个仔啊生得一件已经十岁咯，你系咪唔好生养啊？ 成个几月都冇翻过嚟咁样， 系啊，做女人做到人哋点样顾住头家政嘅出去救人？ 好啦，佢咧翻嚟系点样嘅咧？我哋而家咧跟住个镜头咧打开嗰道门咯。哇！呢一个住喺杭州嘅护士，哇！翻到嚟屋企咧，人间天堂，风景如画。打开道门咧，老婆你回来啦！哇！跟住咧，全屋喺度拍手掌。 好嘢，欢迎妈咪翻嚟。 佢见到个厅正到不得了。装修嘅时候系点样？翻到嚟而家又系咁干净。 我知道，因为其实曾经间屋咧系啊，佢老公揾咗人去重新装修一次。 冇，一尘不染，可以话系咧打扫干净，仲要窝心到点啊？佢咧老公特登咧订咗个蛋糕咧，写埋佢名喺度咧，就话 欢迎老婆翻嚟。 哇！呢 part 就系佢话天堂嗰部分。 Okay. 喂，咁呢 part 好容易做啫。 唔系噶， 心嘅话，你订个蛋糕嗰、那个字唔使你自己写，你俾钱。 唔系你做先得噶。 个蛋糕唔会飞出嚟噶嘛。 你唔记得你讲你嗰个圣诞礼物，你都唔买俾佢噶嘛？ 诶， 我又提添啫。哎呀，对唔住啊，真系。 啲话分俾我知，头先你哋讲乜嘢？ 所以嗱，其实系难噶，佢老公同埋佢老公要计啱时间，知道阿老婆你翻嚟咧，佢都肯做呢件事啊。 我觉得呢啲咧系基本要求嚟。 哎呀， 作为一个咁伟大嘅医护，五十日冇翻屋企，如果连呢个蛋糕嗰支锦旗都冇准备好嘅话，呢、這个老公掉走咗佢。 嗱，你唔好 生仔都冇礼物啦。 唔系，系咩意思啊？ 唔 系即系话，系咯，佢讲啲乜嘢嘅？ 唔 系咧，系咯，即系你谂住每日翻屋企都有礼物收。系啦，咁佢就好感动啦，真系。边度都冇揾唔到啦，咁、 okay. 最紧要系咧，好难得嘅，哇个厅咧咁鬼干净，佢又影埋张相出嚟嘅，咁呢个我作为一个老公咧，我觉得已经 系 好难嘅啦，因为有阵时候我老婆咧，无论去短期旅行啊，定系只系落街市买餸啊，翻上嚟咧，佢每次个评语都系话。点解我落去一阵，你哋可以搞到个厅咁样嘅？好难噶、 啊，面目全非啦、 啊，面目全非噶。 老婆呢句说话咧，唔系俾两个仔听噶，系俾个老豆听噶。 佢梗系同我，梗系同我讲啦。 两个细路佢点会识听咧？ 佢冇谂过兜圈，佢直接就话点解你搞到个厅咁啊？好啦，咁佢地狱嗰部分系咩咧？一路都好开心，直至夜晚，佢话咧佢终于喺个客厅度咧享受完个晚餐，好高兴咁样咧。哎，好啦，而家准备入房啦。佢间屋都颇大嘅，有条走廊仔啦，咁样。咁佢话穿过埋佢奶奶间房，佢奶奶间房开门之前，佢奶奶都话：啊，家嫂你要入去啦。咁样佢话系啊， 你可以晏啲先嘅， 系啦，原来系奶奶收埋咗个情夫。 佢话咧， 唔 系喎，佢奶奶都知嘅喎，如果 系佢奶奶都知噶， 系 啊， 你都系稍等， 你可以等一阵先嘅咁样。咁到佢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全屋咧系好干净。净系个厅好干净 哦， 系啦， 即系喺嗰条走廊仔之后 咧， 打后 四个字好配合内地嘅国情啊！ 唔系啊，佢真系夸张到咧，佢话首先打开个雪柜， 系 就好似阿桂花田嗰阵时上我屋企见到我雪柜嘅情况一样， 全部都过期， 佢话点解全部过期咧？佢仲有兜蓝莓咧，系有层毛，系白色蜘蛛网，Spiderman 嚟过，全部都系蜘蛛网啦。跟住就话 你应该好熟悉啊，呢个画面 好熟悉。咁然后咧，佢就一个女士咧就。小不免就养啲花草啦，啲花草，啲花草咧，佢根据佢老婆嘅形容咧，佢就话我嗰啲咧就系种嗰啲唔知咩小薯仔咧，有啲番薯叶嗰啲咧，佢话冇而家咧脆卜卜咯。 哦，干晒干枯，真系惨啊人！ 佢话干枯到脆卜卜一样， 起码未吹落地啊。 系啦，未吹落地。 系啦，画面 所有雪柜里面嘅都系发毛啦、烂啦，嗰啲植物就变晒干枯、脆卜卜、薯片咁样啦。咁然后咧， 我想讲一句咧，即系我唔会怪晒个老公喺呢度。你讲到植物咧，而一排未有四日红日咩 Easter 定系乜嘢嘅？ 你都系 屋企个露台嗰啲植物，啱啱嗰几日咪又好干燥。 系啊， 我阿爸日日即系嚟 walk morning， 佢会淋水噶嘛， 都唔得啊。 咁我自己咧，咁公嘅姐姐又放假啊嘛，咁我自己咧又冇 去打理佢啦 呢一样嘢。跟住到第四日，啊点会硬系望出去嗰啲咧？唔同咗嘅，哎死咯！我爸啲花死咯，开始咁样。 佢冇淋，佢冇嚟淋水，因为 嗰几日红日啊嘛，咁、哦、就见到我喺度照顾 Molly 啦，喺屋企。 嗱，真系，更何 男人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嘅。 四日冇淋水都系即系小事，佢五廿几日就更加咩啦。咁然后咧最极致就系佢话，唉好啦，唔理啦，佢话入房换衫啦。就头先你哋讲中咗啦、 哦， 所有衫点解可以个厅咁干净呢？原来就用咗呢一个茶煲冚茶盖嗰个方法，佢将所有衫 叫做衣柜收纳大法， 唔系衣柜啊 ，sorry， 大法去做嘅。 佢系由于咧，佢系将佢所有咧劈晒落张床上面，因为佢老婆唔喺度咧，可能佢老公是但瞓啦咁样咧，佢将所有衫堆到咧，佢话咧嗰张床系冇位噶啦，全部堆晒喺度。冇错，然后佢又问一个问题，系咪即系天下老公都系咁样嘅咧？ 嗱，又唔系一定嘅，不过机会率系高嘅。所以呢位嘅 好合理，我真系觉得 自己好悲壮，因为你不是唯一一个。 系啊，冇错。 但系佢冇谂过自己翻嚟会系咁样，其实 尽咗力噶啦， 其实老公你做好少少唔得嘅咩？ 唔系嗱，睇下你赞佢定 真系唔明啊？系啦，唔明男人嘅心态。 你应该系赞佢就系竟然可以 keep 到个厅啊！ 哦，都有一半， 同埋个蛋糕肯买俾你。 即系翻嚟咧就话啦，哎呀，老公即系混咗好档啊！你竟然咧为订一蛋糕嚟俾我， 仲有个厅系干净嘅，即系 冇时间去执你房。 系啦， 为个老公同埋个仔平反啊！嗱，我觉得佢肯做门面功夫咧，证明佢哋有心嘅， 有爱， 有爱 添。 但系有阵时冇力啊，因为有两个字叫做累积啊。可能头嗰几日佢哋都有做啊，清洁啊嗰样嘢，煮饭啊，但系慢慢嗰样嘢咧就越嚟越加重嗰啲家务嗰啲咧，佢哋唉。搞唔掂啊！简单嚟 讲，系啊，所以咧，各位朋友啊，如果你好耐冇翻屋企咧，记得提醒你老公咧， 咪有定心理质素，咪有定心理准备。 系啊，可以嘅话就最好执埋个房啦 吓。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明，但系你又做唔到，咁好难帮你、啊。 上帝份上绝句，细胞变坏是难度。 网上面的 like 和留言做人，甚至乎因为这样质疑自己的价值，一听就知道这样想很傻了。不过包括阿 Deep 自己有时都会明白但是做不到，这种矛盾也是今次他想在作品里面表达的。作曲编曲古词填词谭建文，监制廖志华谭建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吴浩康一切正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又翻嚟啦， 好啦。 嗱，由于咧即系上个星期咧，虽然系讲咗古代嘅时候咧吓啲点样如何消毒啊咁样嘅，但系由于今日系文凭试嘅开考， 文凭试考啦， 文凭试开考，所以咧就疫情都放低咗先。 好， 系啦，我就让条路。 好啊， 我哋讲下古时人啊，考试之前有啲咩要做。 好好好， 我先充喺个书包 度。我想问下你哋咧，细个我想问你古时，我想问你哋古时。 我哋古时候有冇去考试有咩习俗？我 系 明朝嗰阵时考嘅，系啦，你咧？ 我梗系清朝啦， 清朝啊嘛，系啊，啱啊，系啊，好啊。 你哋嗰时咧，即系阿爸阿妈有冇同？你做啲咩啊？ 有啊， 即系讲紧考。 佢会买顶桥俾我，跟住就上去，有几个姑娘就喺度抬桥咁样。 系啊，有冇喊惊喺度啊？ 抬桥噶，我冇记错，我幼稚园咧第一日翻学嘅话咧，真系有棵葱喺书包嘅。 真系阿妈真系做翻呢啲咁传统嘅嘢噶。 系啊， 我冇，我乜都冇。 传统嘅中国女性嚟噶。 系啊，冇，我乜都冇。 考大学试嘅时，即系我讲紧 A level、high level 都冇。冇 啲就再冇啦。 乜都冇。 俾封利是。 系啦， 我冇啊，我呢啲都冇噶， 我有噶， 系啊， 譬如阿乐乐喺升初中高，即系初中嗰个利是有啦，升高中嗰个利是有， 都要俾利是嘅， 唔系即系个 利是 福气啫嘛， 顺 利系啦，一个祝福啫嘛， 我今日都有个试要考啊，可唔可以一阵间俾封利是我啊，博博啦？ 点解我冇听过考试有利是收咁开心 嘅？ 乜默书有冇得攞利是噶？ 你妈咪有俾你家姐噶，冇俾你啫嘛， 冇啊冇啊，系咯，默书有冇噶？ 好认真嚟噶。 我冇挑拨离间嘅感觉啊！ 佢有啊嘛， 系啊，我唔埋，我唔埋咩？听下先，我哋同阿乐启星讲啲乜嘢？系啊系啊， 喂，好啦，嗱，就系古代咧，就喺宋代啦，同埋唐代嘅时候咧，嗱，佢哋考进士啊，考进士嗰日咧。古人咧就会喺个考试场地咧，嗱，我哋而家考试场地咧就会喺度嘟你啦，跟住喺度查。 烂火盆， 我都觉得系。 烂火盆。 诶，攞碌柚叶冲凉。 点样啊？ 洗晒啲衰气啊嘛。 考场点样攞碌柚叶冲凉？个冲咗凉先至考试啊？ 诶，攞个冲膊头。即係好似希望佢哋鸿运当头聪明咁样。 OK OK， 我估咗噶啦。 头先啊，早早系讲紧话冷火盘啊，其实同冇火嘅，但系咧 冇火嘅 系啊，除咗有烟嘅咁样，咁咧佢话 啲烟熏去个格拉底， 点解要烟熏格拉底咧？ 即系烟熏格拉底好似系一种送菜嘅名嚟。 OK OK， 我想要烟熏格拉底， 系咪即系Smoky Canada 咁样？ 嗱，咁样佢哋会喺考场咧设置一个咧香案喺度嘅， 系有张台。摆喺度 系啦，香案唔系睇佢知唔知咩？香案系咩嚟噶？ 系咯， 香案咧即系话咧摆放一啲香烛啊贡品嘅一啲供奉神灵嗰啲一个台嘅， 有张案桌喺度。 佢仲有英文叫 incense burning burner table 嘅，系啦。 incense burning table 唔系 佢， 我搵文章佢翻译埋 咁 开 心嘅，好啦。 incense burner table 咁样，咁佢就话咧，其实咧大多数你见到嗰啲叫香案啊，即系嗰啲叫香烛台咧，喺通常都是庙宇的嘛，啊、所以咧佢话咧喺考场上面有呢、這个呢、這个叫做香案喺度咧，其实是一个特殊情况噶，咁、 哦、 样系啦。咁你觉得佢要嚟做咩？ 拜神咯。哦，我知道大家要喺嗰、那个孔子像面前，我估都系拜孔子啦，就要个个都要讲咧，我诚实应考，绝不出猫。 如果唔系就点 如果唔系，我就由孔子就变老子，老子就变孙子。 哇，跟住就变， 跟住就。绝子啦， 又唔使， 点 解要去到咁样咧？真系， 我啲同拜神冇关嘅，即系只不过好似有一个咧，等大家平一平静个心，跟住咧就入去考试咧，就呢样嘢。 哦，我再估嗰啲香咧，其实系有一种即系分净身啊、洁净嘅作用嘅，入到咧就消毒。即系你可能喺出边嚟唔知咩地方三教九流，哇攞个香熏一熏之后咧，哇干净晒。 啊，两个同学都有啲围巾啊吓，真系啦。咁佢就话咧，烧香咧嘅用意咧系表达对知识嘅尊重，因为古时人觉得仲有学识系好件好巴闭嘅事啊嘛。 系。 同埋咧向考生一个祝福嚟嘅，咁都有一个寓意啊。另外真系啦，喺考试场地咧唔系一个玩嘅地方，系一个好严肃、好肃穆嘅同埋庄严嘅地方噶嘛。咁佢就话咧喺考之前咧烧一烧香咧，可以令到嗰啲学生考生咧心情佢可以平静啲嘅，同埋考试嗰阵咧可以咧就好似考得好叻啊，有神灵庇佑咁样，系啦、 哦， 咁所以就 即系我哋啱晒， 系啊，真系啊， 系啊， 读动实都神灵啊， 系啊，好好啊，真系， 所以当下 考生咧入到嘅时候咧，入到会场嘅时候咧，佢有啲嘢要做嘅。咁你觉得佢程序有啲咩要做先可以去到？ 我就话 put 个包曲先，系 嗱，咁佢咧就先烧香嘅，咁就系啦。咁跟住咧，再同个考官对，即系叫做咧，即系对拜啊，即系话，诶、哎、你好啊，即系嗰啲咁样嘅、 哦， 即系鞠个躬行个礼嘅。 个考官条腰断嘅，咁多人同佢鞠躬。 嗱，唔使惊，因为本身咧嗰个考官年纪比较大，佢已经系长期弯腰噶啦。 喂呀，唔想咁斯文啦， 唔啱数你咁样啊。 唔系，佢哋会一辣人嘅，佢唔系逐过嚟嘅。 哦，系啦， 如果 系逐过嚟，哇，鞠 躬咩？ 系啦，仲要啲人咧话，我想再鞠多次咁样，真系。 即系佢一班人咧，一班考生咧就准备排好晒咧，之后咧一次个鞠躬。 佢会唔会有个堂官喺度？宣布咁样噶， 可观或者系 堂官 系啊， 佢系讲咩咧？ 佢有个大堂里边有个官员，系啦，有考生到，系啦，考生家长请留步， 系啦，嗰个考官腐败， 系啦，啊礼成结拜夫妇， 跟住咧佢哋就诶拜完之后咧，跟住就去入座去开始开考噶啦，系啦，咁即系呢个就佢哋即系最好简单嘅一个程序啦，咁。好啦，古时人咧好中意咧攞啲物品咧嗰啲名咧去到谐音噶嘛，系咪啊？成语，譬如好似聪咁样，即系希望佢聪明啊，系咪？咁啊，即系同埋一些祝福啊，咁样。 马拉糕， 请解释。 高中。 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马上成功。 佢、啊、真系有啲嘢食嘅， 系咯， 佢真系有啲嘢食嘅。佢系考生喺开考之前咧，佢啲屋企人咧，阿爸阿妈咧会煮熟嗰啲猪蹄俾佢啲考生食嘅。 哦，猪蹄 系点解 金榜题名？ 嗱、有提字系啱嘅， 咁俾抽提子佢咪得咯？ 可能佢叫葡萄咧，系咪先？佢咪提子咧？系啦，咁点解要俾熟嘅猪蹄嘅？ 熟。嘅猪蹄 系啦，啱啦，揾啦，系啦。 哦，我知， 我唔知啊。 对题目要熟，熟悉啲题目， 真系好有慧根嘅。 咁样都真。 咁我谂， 仲要系熟到食啊，好易食，好易食，猪蹄题目好易食，哇！真系咁样喎。 佢都系咁讲，佢话熟题熟题，即系话好熟悉嘅 题 目， 系啦，好嘢喎。 系啦，咁啊喺啊嗰啲高考咧，好多时咧啲大陆嘅妈妈咧，即系讲而家啦，佢未到五月咧，就佢哋都希望咧嗰啲阿仔啦阿女啊，叫佢哋喂你自己整啲粽啊包粽啊，自己有包粽嚟食啊咁样。咁就点解啊？ 我估到啦，你嚟啊！ 你咁快就估到 啊？系啦， 系啊，想好似屈原咁样， 谐音啊， 哦，高中， 点解要包粽啊？ 系啊， 包你高中， 冇错啦，系啊，包你高中， 真系啊！ 如果你唔中，就抌你落去， 系啊，真系包粽，包粽，包粽，包粽啊嘛， 咁都中啊！ 真系会好多啲寓意，即系啲谐音咧，咁样攞嚟去做，咁啊无妨啫嘛，即系食下粽，食下猪蹄咁样，除了吃嘢啦、烧香啦，咁佢哋咧仲即系都好依赖下民间一啲信仰噶嘛，系啊，咁大家知道佢一对于开考嘅时候揾嗰、那个神灵系边个嚟啊？ 孔子？ 唔系， 文昌星。 系文昌。 文昌星。 系真系， 即 系 土地 都啱嘅。 自己嗰个心态系咧，喂，我老板咧，佢唔识嗰条题目啊，佢去问隔篱嗰个土地公公啊嘛，即系佢哋好似好多线眼咁样咧，好容易可以即系抄到个答案。 系啊，文昌啊，因为咧文昌咧，佢哋就话相传咧，文昌星咧，即系文昌官咧，佢哋系主宰咧呢个叫做管理考试啦、命运啦同埋读书嘅。咁咧好似咧每逢咧每有求就必应，啲考生咧去完呢个文昌星之后咧，跟住佢就考高中，即系考好成绩啊。 所以你可以拜完文昌星，再食文昌鸡， 系啦， 咁就包你呢个咧就系官运亨通，包中熟题啊！ 新增病例中，两宗由境外输入，两宗来自大邱市，庆尚北道和京畿道各有一宗。南韩今个星期开始逐步放宽社交距离限制，国防部表示今日起分阶段允许官兵外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并向东移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稍凉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早上清凉，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4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4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99.2，跌5.2；腾讯控股409.2，跌2.4；新上市嘅康方生物报23.85，京信通讯3.16，跌2.9；中国平安77.1，跌9.5。金蝶国际11.52，跌8.4；中国燃气25.8，升2蚊；友邦保险70.05，系跌升4毫；金山软件26.15，跌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77，瑞士法郎7.936，澳元4.928，加元5.51，新西兰元4.644，欧元8.349。每百元兑港元7.1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1。日经平均指数报19279点，跌150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39美元，卖出17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Alicia Keys，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和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合共4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问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在去年的社会事件到最近的疫情，有没有长者因为情绪困扰向他们求助呢？ 过往这7.5个月啦，只是我们社工即新开的个案呢，其实是上升了 16% 的。而最令我们觉得惊讶的就是当中有具自杀风险的个案是升了成 85% 那么多。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而家大概知道我同桂花田嘅听力咧系争咗两至三度嘅。 哦，因为你听唔到人哋讲嘅。 唔系，因为头先我去一去厕所，我就叫阿天帮我顶住按panel 先。 佢教细咗好多。 佢教细咗好多，哇，细咗两至三度。 我想讲，我同 Didi 都系嘅。 咩 ？Didi 啊，交通部 Didi。 唔系，我知啊，都系乜嘢啊？ 唔系啊，因为咧，即系嗰个分别啊，我系教大声过 Didi 嘅。Didi 我哋又 吓，你仲要再大声啲啊？ 唔系，佢系教细声啲，我大声。 系咯，即系你系要再大声啲咯。 系啊， 哎呀惨啊！ 你都系两样嘢嚟噶， 系咩？ 系啊系啊 ，Didi 嘅听力系最好。 我哋都系龙的传人噶啦，就嚟做 吓，你争好远啊！ 系啊系啊， 你唔单止咧，你系 physically 你系有聋嘅状况啦，你都喺 mentally 咧，你 系 有听人哋讲嘢，你双聋啊，双聋 都 系你。 但我听新闻的时候我学不到、啊、 我都是这么说，他听新闻他是很全神贯注，是不是一只只自己听到的？ 你成日都可以做到听新 闻，听我们两个讲话是吧？ 我很想揀调转，我不听那些新闻的嘛。 是啊， 我两样都听， 但我做不到的嘛。 是 你有问题啦， 即是我的耳朵是 OK 的。隔 住个门， 是啊，隔住个门打开了。好了，来1873881873，呼应你电话。 是电话号码，可不可以打电话来啦？ Fax 号码2339653，还有、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可以的。 好多网上留言啊，我哋即刻嚟啦吓！我 嚟嚟嚟， 首先有呢个咧 Meeling 井啊，佢就话：喂，三位早晨啊！首先咧要祝咧就各位 DSE 嘅考生路路顺利，尽力就得噶啦。另外有一个好人好事，佢要多谢、啊。佢话咧上个星期五啦，就佢爸爸啦去咗呢个圣母医院度复诊啊。不过佢哋落楼嗰阵时咧，唔记得咗戴口罩。去到医院嗰阵时先至醒起、啊。咁而家讲真，真系去边度都要戴口罩噶啦。入医院更加需要啦。佢话呢个时候有位好人啊，有位嘅先生咧知道佢爸爸冇戴口罩啦，特登去车嗰度攞咗三个口罩俾佢爸爸。喺呢一度咧，阿 May 拎井咧，好想咧就特别同呢位先生咧讲声多谢咁话。 好好啊，好心人， 有时真系咧都唔使客气嘅。譬如我嗰日咧都即系都帮咗个姨姨，因为个姨姨咧佢话个口罩污糟咗，但系佢冇 spare。咁特登走咗去便利店买啦，咁又想买一个啫，因为佢真系佢有噶嘛，佢但系只系冇嗰日冇出街。结果咧，咁我嗰个便利店啲话，我哋冇一个买，一系买一盒咯。咁样讲， 以前平时系有一个口罩买 嘅，系啦，佢而家冇一个买啦。 但佢有口罩咪算好喎，便利店都有喎。 啊，有有嘅。咁跟住咧，佢就话诶，咁、当然因为嗰个人佢系唔想买一盒，系啦，即系你无谓屋企有又再买。跟住我话阿姨啊，我话你唔介意我有多嘅，我俾过你啦咁、样。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就帮咗佢，佢就 即系你就攞你嗰个口罩换佢一盒。 系啦， 即系你同佢讲话，阿姨你唔介意，你攞嗰一盒我同你换啦。 系啊，你讲漏咗啊，阿姨你唔介意嘅话咧，我用我戴过嗰个口罩去换。 冇咁衰嘅，佢会攞个新嘅，但系就帮佢解决咗嗰盒嘅难题，系咪咁样？ 我成日都系话啦，我唔系理你，因为我就成日都话啦，不如自己咧，每人咧戴多个，可能真系 in case 有时咧，佢话嗰个口罩佢其实唔系整污糟咗，系吹走咗啊。 哦， 有时佢咧掉咗一边之后咧，可能佢抹嘴又或者饮水，跟住甩咗出去，佢执 唔 翻。 唔出奇，唔出奇， 系污糟咗。 好人好事，我赞你鬼花田。 唔系，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可以希望可以做到咁样啦。 好，好啦，好呢度有个阿 Cherry 咧，佢就话啦，想点唱俾阿仔 Otis 听啊。礼拜六咧就考第一科啦，咁佢话咧由于阿仔咧系有特殊嘅学习需要嘅，行到今日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旧年咧到今年咧社会有好多难题啊，所有考生都好辛苦。佢话咧加油啊，仔仔，爸爸妈妈会支持你噶，亦都想点唱俾永熙啦、安月啦、仲情听，可以嘅话咧就好想点唱咧 See Me Fly, I Want to Say Goodbye， 我的骄傲俾大家，俾心机，你哋永远都系父母嘅骄傲嚟噶。 好啦，呢度咧 Carrie Kitty 就话啦，同学仔们加油啊，一切顺利啊！顺便点唱埋啊，多谢啊！佢话点唱埋俾阿诺诺听，我话大家都努力加油。咁啊 ，Connie 就话啦，佢好想点唱阿罗文嘅前情感受，希望呢个疫情咧快啲消失，我哋可以咧可以即佢话可以尽快同翻我孙仔玩，好多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唉，嗌救命啊！阴公 呢度咧真系要打个岔。头先咧，譬如话呢位朋友咧，有一个就想听我的骄傲啦，一个就系啱啱前情感受啦。 嗱，究竟你觉得咧要点俾我哋啲 DSE 考生听咧？即系咩歌先至可以啱咧？因为点解咁问咧？因为琴日新闻咧，其实有卖到咧，就系阿教育局咧，佢就用呢一个《漫步人生路》邓丽君姐姐嘅歌咧，就话劝勉就俾啲考生嘅。咁咧系啦，结果咧就引起啲人即系一个疑问，就系话啊，而家啲 DSE 考生。识唔识邓丽君姐姐嘅呢首歌咧？ 咁佢都系用歌词啫。 唔系，我明嘅，我明 白。 系啦， 不恼噶嘛。 因为佢就带出咗个问题，就系话咁究竟应该拣咩嘅歌曲先至可以贴合到大众嘅心声咧？因为又真噶嘛。如果咧嗰个考生佢真系唔识嘅话咧，可能佢会冇共鸣啊。 其实咧， 佢就收到嘅时候，可能佢就话。局长咁呢只系咩歌嚟噶？咁样 我都有其中一个疑问嘅，喺琴晚同啲两个细路，即系我屋企嗰两个细路，因为咧即系唔好， 你有冇问过佢啊？ 唔系只歌，系佢好似话港铁咧，佢亦都咧出动到一啲艺员朋友咧，就去同嗰啲同学仔咧打打气嘅。 O、okay, K， 好 咁啊，跟住咧佢就揾咗阿方力申， 系系啊，呢个都系 系啦。咁跟住咧，我哋都话啦，即係好彩，我話我都喺屋企咧，都有即係同佢哋接觸下，即係即係 問過佢哋 講下呢啲咧。咁佢話：你知唔知邊個方力申？佢哦，佢哋好彩，佢哋都知。但我相信唔係，可能唔係人人都知道啦。因為佢話咧，成日都係收到收唔到嘛。因為佢有做過廣告嘛。 哦，而家 係 呢個嚟 㗎 咩？ 係啊，就 我仲係。谂起阿巴斯光年添， 唔系噶啦，咁起码都有。跟住佢话我话仲有佢系代表香港队游水， 游水嘅， 所以都好出名嘅。咁就唔系正气啦，咁即系我话好彩佢哋两个，因为真系可能有我哋有沟通，就知道边个方力申。我话但系会唔会系好多人都识咧？咁 系啊，咪但系呢个系一个有趣嘅现象咧。即系当我哋尝试用我哋自己认知嘅范围，因为好明显，譬如以阿杨局长，佢用邓丽君好合理嘅，因为佢系嗰个年代，佢觉得呢只歌， 听呢首歌嘅时候觉得更加有感觉， 系好有意思。其实。是啱嘅，哪怕你话而家我哋揾阿方力申，咁我哋仍然都系我哋记忆里边。喂，咁后生梗系揾佢啦，又健康又正气。咁但我哋有冇谂过咧？唔同嘅歌啦，唔同嘅年代啦，唔同嘅歌手啦，究竟其实咧系咪都可以咁顺理成章 hit 中佢哋咧？嗱，真系疑问嚟嘅。 其实都系好处好嘅。 系 我之前咧有睇过一个咧网上面嗰啲片段咁样啦，佢就问咗一啲嘅小朋友，我谂咧其中两个咧就大约系八岁九岁啦，有两个系十二三岁咁样啦，就问啊究竟有边啲？嘅明星啊， 佢已經 係 唔識啦。 例如四大天王係唔識 嘅，係啊， 佢哋俾四個張相去睇咧，佢哋會覺得邊個跳舞最叻？我應該係張學友啊，咁樣 即 係 代表唔識咯。 覺得郭富城係唱情歌嘅，咁當然 咁都有唱情歌， 係嗰啲係拿手係呢啲嘅。 知道， 跟住就問佢其他嘅一啲嘅歌手啦，譬如俾容祖兒同楊千嬅佢哋去睇嘅時候咧， 一樣樣佢話 唔係，佢哋會熟楊千嬅多啲，因為楊千嬅啱啱拍完套劇， 係啊，啱啊， 明明。 容祖兒咧，佢哋其實兩位都係天后，兩位都。一樣咁， 同埋個年代大家差唔多噶嘛。 兩 唔係楊千嬅前啲嘅係嘛？ 差唔多 啦，都係同期出道噶啦，都係。 跟住佢哋會零秒即刻講到嘅咧，吳若希、Jennie 啊嘛，係啦。嗰個年代 係 呢一個 generation， 尤其是佢哋會譬如嗱 ，Jason 陳柏宇，大家都好認識啦。 冇錯。 可能有陣時咧，知啦，唔同嗰啲公司嘅電視台合約啊，佢未必會好多機會喺大台度， 所以就未必見到佢。周柏豪就見到啦。 咩啊？ 周柏豪可能佢就会见得多啲啦。 呢个就 系 个分别啦。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咧，可能要最重嘅话咧，真系冇办法，可能你要揾阿姜涛。 嗯， 系啊。 都睇下啫，佢唔系大嗰个台，佢另外一个台啊嘛。 哦，后生仔 都系咯。咁而家有歌咧，又 真系唔知噶，我觉得。 所以咧，呢个时候都系稳稳阵阵啦。 播咩啊？ 真系播翻邓丽君姐姐呢只歌，《漫步人生路》啊！ 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 心向着前。 途中崎岖，亦不免就磨练。系啦，漫步人生路啊，邓丽君姐姐。好，我哋继续读点唱。 好啦 ，OK， 好，继续点唱下。好啦，呢度咧就有话啦，威山 Tam 咧就话啦，同我伴你加油啊，做好防疫措施。Vincent， Venic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港台加油，同埋咧祝一 DSE 考生咧都加油啊。佢话廿九号咧系佢嘅宝贝狗狗豆豆咧嘅生忌，而姨甥女嘅生日，仲有佢嘅朋友个女咧奇恩咧生日啦，祝佢哋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啊。系啊，我呢度咧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啊，佢系 Billy 啊 ，Billy 咧就话咧，喂，可唔可以帮我咧？点唱首爱嘅歌俾我太太啊，因为佢好用心好辛苦咁样为我哋三父子做咗非常美味嘅早餐同埋午餐啊。 哦，都系漫步人生路啊。 同埋我会觉得 都啱啊， 即系净系做咗早餐同午餐嘅，好似搞到个老婆好似投诉緊，淨係做咗早餐同午餐咋咁样囉。 係你咁样去演绎咋，所以话你个心底唔好啊，佢系都要挑拨离间。我唔讲个秘密俾你听。 好明显。 我 keep 住唔讲俾你听。 你唔好你就知啦。 係囉，你 仲挑拨离间嘅。 係囉。 係囉，大家我哋系朋友嚟㗎，好 似。係啊，好啦好啦。你使唔使听个秘密啫，唔讲俾你听。好。我哋 Hebe 呢佢就话啦，加油啊，唔好咁大压力，路就唔系得一条嘅，希望大家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多搵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去做啦。咁其实另外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呢 ,Manchin 啦，通爱卿啦，佢哋呢都系要同 DSC 嘅朋友加油打气嘅。咁啊Piris 啊，点读啊 ,P-I-U-S 啊。咁呢佢就话啦，想点唱一首歌呢 ,Two at a time,Pires 啊。Pius 咧就想点唱呢一首咧 Two at a Time 咧俾女神铁柱听，祝佢咧第 N 次廿一岁生日快乐。嗱呢条数学题就唔使解出嚟噶啦，系啦，千祈唔使解。 你有啲想知喎、 哦？我唔想知，因为解唔到嘛。N 系啦，求 N 系等于几多咁样？佢冇等式噶嘛。 廿五个 N 可能系廿五乘三，即系可能七十五岁咁样咯。 廿一啦， 廿一乘点样可以乘到七十五咧？真系你又嚟啦，真系啊！好啦，继续。 好呢度咧，Ian Fan Yo 啦就话啦，你哋好啊，可唔可以咧祝佢女儿啊五月十号生日，外孙俊仔咧就四月廿八号生日，仲有佢同佢仔咧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另外咧，佢嘅孙女彤彤咧喺 DSE 考试成功，我哋会为你加油噶。佢话多谢甜甜、耀祖同志豪， 多谢晒呢度咧有阿 Sam 啊，佢就话喂嗱，姑姐姑丈喺度咧要祝阿婷婷考 DSE 顺顺利利，加油。 嗯、 另外咧就仲有阿天明啊，佢就话咧喂，我想点唱俾我个女海林听啊，今日咧终于考 DSE 啦，你要加油啊！嗱，我知道你咧好努力温书嘅，俾心机考好佢，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你噶，加油咁话。 系啊、 嗯、 ，very good。咁咧呢度阿邵应业咧就话啦，所有同学仔加油啊，要预松啲时间啊，带齐抗疫用品、口罩啦、水啦、消毒剂啦，口罩记得带定多两个，同埋要带纸巾啊，你哋要加油啊咁样。 我琴日咧，我有同我仔好咧，执咗佢嘅即系可以走脑袋咁 啊，系。 跟住好似咧，送行李啦，仔，你上路， 我舍不得， 唔系即系 自己讲埋嗰句，我唔敢，我即刻收唔切。我哋呢啲做 uncle， 我听到，哎，时运高真系 uncle， 快啲俾封礼钱你个仔考试啦， 哎呀，真系惨啊，真系 哥哥嘅就唔使啦， 哦系咩？ 我而家想话你都系 uncle 啊嘛，真系好大分别噶， 睇紧间 都唔去叔叔嗰届噶， 睇紧间点唱啲人会点称呼我哋啊？ 啊好啦， 好唔好？ 叔叔咯，我全部都叫你咁。 豪仔叔叔， 做哥哥，要嗌豪仔叔叔嘅先至放佢电话出街。 好啊好啊好啊，告你妨害司法公正，岂有此理 啦！呢度咧，好King Kong就话啦，祝愿各位同学咧考生咧顺利啦。阿 Fanny Chan 就话啦，你哋好啊，祝同学仔咧顺顺利利，千祈唔好俾咁大太压咁大压力俾自己。佢又祝咧阿仔咧，唔系祝阿甜甜个仔仔旗开得胜，因为佢嘅侄女咧今年都系考 DSE 啊，大家努力加油。 系啊，好呢度咧有一个就系Winnie Young 啊，佢话首先就祝今年考试嘅同学仔要加油啦。佢自己嘅情况咧就真系都好复杂啊。佢话我上个礼拜四出院之后咧，几个钟之后就怀疑受到感染啦。好彩17号人际复诊嘅时候，同医生讲咗自己咧有发烧啦、作呕啊、肌肉痛啊呢啲症状啦。咁咧佢话琴日去门诊电话预约睇医生咧，收到份报告。 系 冇事， 恭喜晒， 真系好彩，即系喺一啲普通感冒发烧啫。佢不过就要自己监察住，因为咧都惊潜伏期咧，其实仲未够两个礼拜嘅，甚至乎因为而家讲紧话最长廿八日都会啊嘛，所以咧佢而家虽然初步安全，但系佢都唔敢掉以轻心嘅。咁啊，因为呢几晚咧佢都有啲阴功啊，有啲所谓假发烧啦，或者咧疑似好疲倦啊咁样。 假发烧啊， 即系可能系低烧啊、阴烧啊咁样咯。佢话咧就真系，佢认为咧就多得咧住院嘅时候咧。佢隔离床位咧有位唔负责任嘅病人，点解咧？佢怀疑咧，佢话佢拉低个口罩嚟咳咗几个钟头。 其实我想讲喺街，你真系久唔久你就会见到呢啲人。 系啊，我哋要呼吁几多次先可以话俾你听咧？口罩就系爱嚟防止你咳嘅时候传染俾人，唔系你拉低个口罩嚟咳噶嘛，大佬啊！ 我见到嗰个咧打乞嗤，哇！佢嗰个乞嗤咧仲好用力喎。 哎呀， 当然啦，我讲嘅系拉低咗个口罩啦， 就 系 咯。 但你又不可以在那一刻罵他， 因為他打緊黑黐，你更加沒有出聲， 因為你要廢氣和速逃，是 啦， 哇，火幾嬲啊！你說 他說他今晚呢也都是約了醫生的，所以呢他就說對不起打攪你們，希望我最後沒有事，我真的不想變成新增個案的，祝各位身體健康，要打走這個漫長的疫症。 Winnie 真的希望你可以隨時 WhatsApp 告訴我們究竟你的狀況怎樣，我們當然希望你是一個 身體 吉人天相，是啦，因為可能是普通感冒发烧啫，其他的朋友都可以继续打你18723881872388，佢哋系 Pandora 钱俊豪。 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想的道路，昨日你从来都担当我地图，像我的方向灯，到后期残留缤纷，比不上以后更欢欣，不可能仍像个儿童般天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话，政府实行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以嚟，市民大致合作，明白公众忍得好辛苦，但疫情未受控，而海外都持续有爆发，政府在策略上要有收有放，不能够见到确诊个案有回落，就立即将现有的限聚令等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完全放松，因为这个是不够稳阵。对于有报道指警方今年可能疫情为由不批准举办维园六四纪念晚会等的活动，陈肇始认为当局早于农历年期间已经取消多项的大型活动，学校都停课，如果将来有大型活动都要继续视乎疫情，否则可能会令早前的防疫工作功亏一篑。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副会长许迪生表示，疫情下发型屋虽然不用停业，但生意大受影响， 有業界生意額大跌五至七成，農曆年後都出現熱業潮。許迪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美髮業界很多都是自雇或者自由工作者，沒有強積金戶口，未能夠受惠於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希望政府特事特辦處理，包括業界只要在職業架構中提交文件，得到商會認證是業界從業員，就可以得到補助。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同一節目表示，不少的髮型屋都有美髮的產品出售，認為可讓業界申請零售應急錢，如果能夠讓美髮從業員證明是業界人士，就可以涵蓋於保就業計劃。美國紐約州新增438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數字連續幾日下跌，顯示疫情開始緩和。州長國務表示，希望死亡人數、新增個案和入院數字能夠更快速地減少。他又透露，今個星期開始對州內居民進行的抽樣病毒抗體測試，初步結果顯示 13.9% 的紐約州居民體內有新型冠狀病毒抗體，推算紐約州可能多達270萬人感染病毒，但強調結果仍有待確認。停靠日本长期愿港口维修的意大利邮轮哥斯达大西洋号，再多大约4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令邮轮的累计确诊人数增至约90人。长期愿联同厚生劳动省派出的医生和自卫队成员，会在今日之内收集其余300名的船员样本，完成对所有623名的船员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今晚天气清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早上清凉，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随后的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1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43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9.1，跌5.3；腾讯控股409元，跌2.6；新上市的康方生物报23.8。京信通讯3.16跌2.9，中国平安77.1跌9.5，盈富基金24.1跌5仙，金蝶国际11.46跌9毫，中国燃气25.75升1.95，友邦保险70.05升4毫，金山软件26.1跌1.95。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77，加元1.407，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8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5,92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44美元。卖出1,72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中六盟同事的同学，我是张 Sir 中学老师，祝各位考试顺顺利利，路路畅通，记住要注意饮食，作息正时，身体健康啊，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你又被女仔飞啊？ 是啊，小童子，可能他们接受不到我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不过唔紧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佢哋会同我哋讲下买一送一，可能喺当中我都会揾到啲启示，点样可以增加我嘅魅力。 其实可能佢哋纯粹唔识得欣赏你嘅外在美啫。 On a Saturday night。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好，翻嚟啦！风骚发号人最后一节啦吓，我哋今日星期五有点唱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你中意打气又好，祝福下其他唔同嘅朋友咧都无人欢迎噶吓。 好啊，呢度咧有阿咩叶啊，就话你哋好啊，佢话祝佢个孙仔啊超超咧考 DSE 顺利，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啊，尽力温习，早睡早起，注意健康啊！考试带齐嘢就得噶啦，祝各位考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Julia 啦，同埋阿孔志娟啦，仲有 Carol 啦，仲有 Lisa 啦，佢哋都系咧，希望咧祝愿咧所有嘅 DSE 同学咧考生咧，真系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尽咗力就得噶啦，你加油啊！ 系啊，好啦，呢度有个 Angel Chan 咧，佢就话啦，早晨啊，你哋系煎酿三宝啊，点解啊？因为咧系平民美食，好受欢迎噶，哇，咁唔错， 系靓正咯， 系啊，多谢啊，我拣 咗边个啊？ 我啱啱想话我哋自己拣啊，有边三宝啊？青椒，鱼肠。红肠、 鱼肠啊， 鱼肉同埋红肠、 矮瓜、 豆腐啊， 豆腐好多噶嘛，话就话三宝啫，其实佢有好多味噶嘛， 有豆腐、 豆腐、鱼肉啊嘛， 系啊， 唔系嗰嚿酿鱼肉嗰嚿酿六嚿青椒啦、红椒同埋紫色矮瓜为之三宝咩？ 唔会嘅，椒系一类，跟住矮瓜一类同豆腐啊嘛。 我开估鱼虾蟹三宝。 好啦， 好啦，佢话咧好多谢你哋啊，因为咧今日咧就系我个俊我个侄仔啊，阿俊哥咧，佢听日就考 DSE 第一科，即今日考啦吓。诶，系咪今日定听日都总之考啦。 艺术啊，听日咧就主科开考。 系啦系啦，佢话 听日。 所以话今年咧有好多困扰啊，不过咧面前嘅路咧仍要继续行嘅，要好好努力，唔好紧张啊。我哋两大家族林家同埋陈家咧。一定会support你嘅吓，咁咧就俊哥咧努力今天无悔明天，仲有其他考生咧顺顺利利。阿田啊，你个仔都要加油、哦， 多谢。 系啊，姑姐 Angel 上。 好，呢度咧有两个电话打咗嚟嘅，我哋未拨电话之前咧读两个先啊。 好， 韩女士咧就话咧好想多谢屯门医院16楼嘅医护人员啊，因为咧喺旧年10月就做咗个手术，住咗40几日啊，特别咧仲要多谢埋阿陈医生帮佢做手术添。阿盛太咧都打嚟嘅，佢就话咧有两个仔。仔一个叫伟文，一个叫伟杰咧，佢哋两位咧都要生日快乐啊！因为两个系隔一年，但系咧就系同月同日生嘅、哦。 哇，咁正啊 ！OK， 好呢度咧，阿芒咧就话啦，豪仔甜甜早晨啊！佢话整鬼你啊，你哋啊，越嚟越风骚嘅、哦，令到大家咧越嚟越开心。佢话多谢咧，你哋咧成日都将正能量带俾大家。佢话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 我哋大家 佢冇啦，跟住佢无论跌倒几多次， 好啦， 都唔好怕。一时嘅失意咧，唔代表永远嘅。一笑风云过，人在做天在看，香港人加油。 OK， 好啦，系时候听听众嘅电话啦。你系边个？系你啦。 Hello， 我 你系边个？ 海晴咧。 我叫海晴啊， 你系海晴啊，咁海狮、海象、海豹系咪都系你兄弟嚟噶？ 海狗、海豚啊，海鸥啊， 系佢笑啊，好开心啊！我哋见到同学仔笑啦。 好啊，咁啊，海晴啊，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哋点唱啊？今日 我想点唱俾我表哥。 点解啊？ 佢考试啊。 系咪考嗰个 DSE 啊？ 系啊。 好啊，佢叫咩名啊？ 佢叫 Alex。 佢叫 Alex， 咁你祝佢啲咩啊？ 我祝佢考试成功， 成功。仲有呢？ 身体健康。 系啦。 你有冇见到阿表哥即系过往系点样 温书 啊方法噶？冇， 好勤力咁啦，一定系，系咪先？ 你会唔会有啲惊咧？ 系咯，我就 系 话啦， 就嚟如果啲考试轮到你，会唔会都有啲压力咁样噶？ 会啊， 会啊！你而家温边科你最惊噶？ 我温 我温英文系最惊嘅。 哦，唔紧要，我哋呢度有祖国歌啊，佢即刻俾好多个 tips 你噶、 哦， 你快啲问佢啊。 就是、读书咯，听老师讲嘢，唔使听我哋讲嘢噶 ，OK？ 唔系，同埋咧，我哋而家有停课不停学啊嘛，我哋都期间学咗好多英文嘅噃都。 系啊， 嗯， 知唔知啊？ 知。 你而家读几年班啊？ 我读四年班， 四年班嗱就嚟开学啦，唔知几时啊？你到时走去考我哋咧、 啊， 你知唔知我海晴咧，仲知道海狮、海狗、海象、海豹、海牛咧，全部都分别嘅，我叻过晒你哋，得唔得 ？OK， 好啦，咁我同 Alex 咧再打气啦，希望你表哥咧就话一击即中，好冇？ 好， 嗱又教多你一个成语啦、 okay, ， 一击 即 中， 系啊， 耶， 旗开得胜， 好嘢，好嘢，风调雨顺， 系啦、啊， 国泰民安， 系啊， 恭喜发财， 出入平安， 祝愿你哋长寿长有啊！ 好啦，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吓都唔敢再打你， 系啊，全部都，但佢笑嘅，开心， 佢笑啊，佢系惊恐啊，阿爸阿妈话你系咪有变态佬吓你啊？咁样啫， 咁佢自己攞嚟嘅，咁 系啦，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啊？ 陈太你好， 陈太。 喂， 嗨，你好啊，陈太， 系啊， 我哋唔会吓你噶啦， 系 啊， 你有咩想听 我又听你哋， 系系， 多谢， 你讲啊， 冇啊，我今年年头咧初四我大女添咗个立孙， 哦， 跟住咧四月七号咧添咗两个孖孙， 哇，点解啊？等先 咩啊？ 唔明， 你两个仔女系嘛？ 我三个女，有两个结咗婚， 哦， 咁咧大女就今年年初四咧。生咗个仔， 系， 啊，跟住四月七号咧就生咗我第二个女，生两个孖仔、 哦。我以为 I Q 题嚟嘅，我以为 I Q 题就话我女嘅初四四月再生，系啦，问下你点解咧咁样？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唔系唔系，好高兴啊咁样。 但系我紧张啊，点解会咁啫？ 系啊，我而家喺我女度坐住啦。 咩咩咩跆拳道？ 喺佢个女度， 喺我女度坐月。 哦，坐月，咁你系咪打咗好多？ 系咯，打你帮完啦，大女坐月咧，就要帮阿二女，因为佢孖胎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 哇！但系嗰个笑容就真系灿烂啦，呢几个月你都应该搵唔到只眼噶啦，见眼见眼真系。 好开心喎！吓，即系接完一个。 本身我都有翻工噶，我做咗保姆车嘅，咁而家啱啱嘅疫情咧，咁啊变咗我可以帮到手咯。 而家你就唔做车， 系唔做车 保姆，做 保姆 啦。 系啦， 唔做呢个疫情我冇得做。 O K， 有阵时我会话咧，好多嘢咧都 整定啊，嗬， 整定噶。 如果开学嘅你就忙，你就照顾。 唔到 兩個 孫， 三個寶貝孫 啊， 係咪先？ 呢個咧， 感恩啊！ 一世人一次啊，即係可能仲有好多個 B B 出嚟， 但 每一個 B B 都唔一樣噶嘛。咁你就可以咧，真係用呢一段嘅時間同佢哋咧，好好咁樣相處，點都好。三次做婆婆三个月， 系啊， 要恭喜你啦！ 犀利啊！ 我想问啊， 我本身就有个大孙女嘅，佢就五月二号生日嘅， 大孙女 都生日快乐。 几多岁啦？已经大孙女 四岁啦， 四岁 大孙女 要凑 嘅 噃。 系啊系，呢个系第二女嘅， 第二女， 我即系话第二女有三个 B B 嘅啦，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 我想请教一下咧，妈胎咧，我谂你都可能系第一次照顾咁样，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咪特别难度高？系咪即系会一齐喊嗰啲？ 即系你要一齐换片噶咯，系咪？ 暂时都未知，因为佢家嗰两个 B B 就喺医院，因为都系早产啊。 哦，系 咁啊，梗系当佢身体健康啦。 系当然啦，当然啦， 平安啦。 系啊，咁我谂你屋企你练定左右互搏啊，你要两只手同一时间换片，系啦，左手加右手，嘿，一齐换片，然后一齐塞埋嘴。 通常咧，即系俾两个 B B 着埋同一套衫啊，嗰啲咁样，我又觉得啲建议咧唔好啦。突然间咧喂完呢个，点解嗰个咁奀嘅呢个咁大？成日食喂喂，即系如果你分开三着咧，你就可以会记得佢。哎喂，呢个又 系咪会咁易捞乱噶？ 我唔知啊，成日觉得啲画面 会嘅，因为佢阿姨咧已经整咗两条带啊，写住大妈细妈啦。 哦，真系要啱啊啱啊啱啊，系啊，好开心喎！如果咁样， 恭喜晒啊！ 系啊， 而家就专门咧就话照顾好个女女先，就坐月照顾个女女。 真系坐月啦！ 麦 B B 翻嚟咧，你又会有其他嘢要忙噶啦，陈太。 是啊是啊。 Okay, 好啊，咁有啲咩说话想点唱俾两个女啊同埋孙太啊。 祝我个大女个 B 呢就身体健康啦，因为都系早产 B 嚟嘅。 嗯嗯嗯。 咁啊跟住呢个妈 B 呢就身体健康啦，咁我孙女又系可以进步啦，身体健康。 嗯、好， 咁啊，仲有好多个啲亲戚都系啲下个月生日嘅，就我哥哥啦，跟住有个我妹妹嘅仔啦。咁啊，仲有仲有一个我姑奶个 仔咧，即系都表哥咧，就个个都系五月份生日嘅。 好啊、嗯、，OK， 祝晒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啊 ！OK， 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太太。 Okay. 疫情。 好啦 ，OK， 恭喜晒， 拜拜！听只歌翻嚟，继续读你点唱，听你电话 ，number 就系1872388，1872388。 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事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降过地，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当信减肉，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何故间喧哗？连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你说过的放假，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日气息，现在逐转逐转消逝，逐快逐快忘落，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套事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职。你会怪被只得这个我吗？为人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中断，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招架，孤家喧哗，如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懂爱情吗？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句句太假。不必听那人生的分叉，情感会碎裂，生出雪花。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就地消失。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剛才听过呢，呢个系 special 啊，成赖影同啊我的片单 啊。 啊 ,ok,Panda 呢就话啦，喂三位老友记早晨啦，佢同我哋讲老友记 早晨。 老友记。哎呀真系好啦， 哥哥姐姐咯，即系话。 唔系，即系佢做我哋 friend。 老友记啊嘛。 咁样呢，预祝个仔啦，即系预祝阿田嘅仔呢，其他得胜，多谢入到心仪大学啊，其他准大学生呢都亦都顺顺利利。佢又想点唱埋俾阿 Vio 老豆啊，29号生日快乐啊，超级健康啊，仲有呢祝埋佢老公啊，个老友啊黎生呢尽快康复，快啲出车上大帽山啊！系啊，祝佢啊合家幸福啊！多谢。咁啊，另外 咧都有好多嘅，譬如有 Debbie 啦，佢就话咧。喂，三位主持早晨啊，虽然要喺呢个疫情之中考 DSE 啊，佢应该系一位 DSE 嘅考生啊吓，佢话心情呢真系会忐忑一啲噶啦，希望各位嘅考生呢只要尽咗全力，就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啦，用平常心面对，总之就一切顺利，努力加油。 嗯 ，OK， 系啊，有个朋友等咗好耐啦， 系咯，听个电话都，你系边个啊 ？Hello， 二零， 系二零啊， 二零 ，Hello， 你好 ，Hello， 豪仔， 系啊， 你好， 你好啊， 点啊？ 系啊，我想多谢我妈咪，呢排咧我肌肉劳损啊，咁咧就去帮我手做家务。 哦，你扭亲边度啊？ 我唔系扭亲啊，我系翻柜桶咧，就撞伤咗只脚啊！ 唔开柜桶撞伤只脚， 即系成个柜桶跌咗落嚟只脚度啊？ 冇，唔系 咩啊？ 我用脚翻柜桶啊， 跟住就撞伤只脚。 即系就跟住初初冇事嘅，跟住咧隔咗一两日咧就开始好剧痛啊！ 哦，我医学上呢种病叫诈娇、哦。你是不是想妈妈呢成绩妈妈我脚痛啊咁样要妈妈锡返咁样。 哦咁唔係我都一排冇打电话嚟同你倾偈啦。 係。 ok。係话戒烟嗰个啊。 係啊知道。 哦记得。 记得你把 声。係啊咁妈妈咪而家佢会唔会真係变咗嗱你就脚踢柜桶佢就一脚踢喎而家。 唔係我好耐啦成半年㗎啦。 哇咁佢帮你。打掃都要半年啦。 咁你咩事個令到你只 腳？拖地嗰啲我做翻咯。 咁、哦、你腳咩事啊？ 我都有一個仔一個女嘅。 係啊，你只腳咁要揾下原因喎，都半年咯。 係咩事啊？有冇睇過？ 係啊，我睇醫生咯，醫生就話我肌肉勞損咯。 哦。 佢話我啲肌肉痛咯。 肌肉痛咁應該就搽啲按摩膏得噶咯。 系啊系啊，查嗰啲 系咯，所以你学名都系叫做炸痛、啊，同埋炸娇、啊。 好即系你咧，即系周身病痛都系有啲好处。 系啊，唔系 OK 啦。如果你哋响啊，同妈妈一齐生活下，开心下都 OK 嘅。 记住要拎好咧， 我都祝今年考生咧，佢哋求主赐佢哋平安啦、 啊。嗯，好啊， 好啊，好啊。Okay, 记住咧，就算脚痛咧、肌肉劳损咧，你都唔好俾自己完全唔喐动咁样啊，做多啲拉筋嘅动作啊，嗰样嘢可以帮得到手噶。 是啊 是 啊 是 啊。 好啦 你拎嘅电话。我是全奉献。 冇问题。是啦、啊、祝你隻脚快啲好返呢你都可以好似成成咁样呢喺度劲歌热舞好唔好啊 是啊仲有啊我下个月5月27号生日啊。 是啊我预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是啦、啊啊、,thank you. 是啦、啊、一脚踢走啲病痛 ,ok? 是啦、 啊、好啦多谢。 妈咪佢哋离家呢上上下下都身体健康同埋全世界都身体健康。 好好好。祝阿伯母 身体健康。 是啦持家有道。是啦 好。 好啦多 谢 你。 拜 拜拜拜。是啊肌肉痛呢即是可能佢如果唔系点处理呢就会变咗好长期㗎啦。浸下热水啊敷下啲姜啊听下我哋星期二嘅嗰个小确幸呢。 点样拉筋啊 睇我哋点拉筋 喎、 啊。 是 咪 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我哋有晴林喺度啊 ,Hello, 晴林你好。 Hello,Hello, 你好。 你有咩想点唱㗎今日 我想点唱俾我爸爸妈妈，因为佢哋就嚟生日啦。 佢哋就嚟生日， 哦啊、 你系小学四年班， 唔止，佢应该系中一 班， 六年班、啊 哦、okay, 你系男仔， 女仔， 女仔， 嗯、我都知噶啦，所以我话你系男仔，冇可能。 爸爸妈妈几时生日啊？ 妈咪就下个礼拜一，爸爸就下个礼拜二。 哇，咁近噶佢哋，好 哦，哦正哦。 你中意妈妈、爸爸边个同你玩啊多啲噶？ 妈咪多啲咯， 妈咪多啲，好 酷，坦白喎。 同埋佢讲嘢咧，你 feel 到佢冇嗰个 美音 噶，系啦。你应该平时做嘢系咪都好决断嗰啲嚟噶？ 一时时啦， 嗱系咪啦？一时时 有个拉字喎，但系 佢个拉都冇美音噶，一时时啦，系啦，系啦。 爸爸妈妈都生日啦，你有冇准备到啲乜嘢？即系可能自己做又好啊，各样嘅礼物啊，准备啊，同佢哋讲声生日快乐啊。 冇。 画画 啦，咁佢都冇咁画 画。你画咩主题俾佢噶？ 妈咪就画神奇女侠，爸爸就画铁甲奇侠。 哇！铁甲奇侠加神奇女侠，哇！ 犀利两个棒棒声啊！ 好 sexy 噶，你要画到妈妈，你得唔得？ 咩佢得唔得啫？ 即系你要画到妈妈好小步噶，着得。 唔系啊，我系画嗰个人啊。 哦，我唔系我知道， 我知 嗰、那个人着到好 sexy， 系咯，神奇女侠 创作咗一个神奇女侠，佢妈妈就 系 一个神奇女侠啦。 哦，咁样嘅系咪啊？ 唔系啊，即系画翻神奇女侠嗰个样咯。 OK OK，、 哦、 好 啊， 好 啊， 好啦，你不如你而家用呢个机会咧，用你呢个冇美音但系充满爱意嘅声音咧，同你爸爸妈妈讲啲生日祝福嘅说话，交俾你啦吓。 祝爸爸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爸爸就工作顺利。 系，我真系乖女，好够啦，真系 够啦，系啦，我哋帮你加一句句号， 系 ，OK 完， 多谢你 ，Thank you， 晴林，拜拜， 拜拜， 好，系仲有一个电话 ，OK， 好，我哋学下佢冇美音咁样，仲有一个电话，你好， 老太你好， 边位？ 多位主持好，我系 你好，系老太点啊？ 冇，今日咧，我嗰个细女咧就24号生日嘅，有个外孙咧就。四月十四号生日嘅， 我想点唱俾佢听，因为身体健康啊，同埋开心啲，因为佢喺美国，个细女喺美国嗰边移民咗过去。 哦， 佢喺嗰边咧，又唔准出街，乜就又唔准去咩咁，就喺屋企咯，同啲细路咯。 哦。 唔紧要啦，美国嗰啲屋企够大啊，所以咧 OK 嘅。 都系都系。 佢哋啲花园大到一个螺咁样咧， 系 啦。 佢匿咗喺地牢咧，你两年都揾唔到佢。 系啊，所以都唔使担心。 冇嘅，冇地牢。 哦，咁啊好啦，即刻揾到佢啦。 系啊，有个花园。 系啊， 有个树林。 细细个啦，个花园。 哎呀 ，OK 啊，细细个即系马行两步啦。 起码跑一百米啊。 咁会唔会都同佢哋有啲视像啊，倾下偈啊，嗰啲咁样？ 有嘅，有嘅，有嘅。 有嘅，佢哋而家点啊？好唔好啊？惊唔惊啊？嗰啲啊？ 嗯，佢都都咩噶？佢都系佢喺嗰边咧就唔系洛杉矶，唔系嗰边叫做咩？ 罗省纽约。 喺佢唔系纽约，佢喺洛杉矶最过去叫做凤凰城嗰边嘅。 哦，系亚利桑那州。 系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几好嘅。佢嗰度都空气又好咁。佢今佢龙西历咧就今日生日嘅。 嗯。 农历嗰阵 ，OK 好啦， 希望佢咧喺嗰边咧，觉得生活愉快啊，佢一仔女同佢先生啊咁咯。 佢啲仔女讲英文定系都要讲广东话噶？ 佢啱啱过去三年到嘅啫。 哦， 佢英文又识，又今日识讲又讲。广东话又识咁咯， 咁最 好啦， 好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好冇？ 好冇？ 多谢你啊， 多谢你咯， 拜 拜。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w.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 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呀 ，bad child 啊，通常拉啊， 系啊，唔曳曳噶，系啊，各位考生啊，加油啊！希望咧，大家咧，即系顺顺利利，可以咧，即系准时去到考场，带齐晒嘢咧，安安心心咁样去考试啦吓。 系啊，咁我哋希望大家就有个愉快嘅周末啦。我就嚟可以咧释放啦，所以我而家好眼瞓啊，精神。 好啦， 加油！ 下个礼拜见， 拜 拜。